D100大声台重新出版 D100还声于民 D100大声台重新出版 姐姐重新出发我已经准备好了 智能手机、固网电话、电脑、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哇阿通你拿这么多东西做什么 24小时听 D100大声台 当然要准备好所有器材了 智能手机可以免费下载 D100大声台APP 或者用 TuneIn Radio APP 搜寻 D100 如果你用iPhone的话 还可以用香港网台APP 搜寻 D100 得了电脑上网去 D100.hk网页 如果用iTunes听的话 on Library 之后选 New 再搜寻D100得了固网电话可以打 1831100 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输入 live.d100.hk play.pls 如果你有 PCCW i2 都可以登入 d100.hk 收听要听要看大班林毓华风波女茶杯还声于民还可以登入苹果日报网页或者下载苹果APP得了 D100大声台重新出发 有更多更好的收听方法 你是要讲真话做实事要公义 D100大声台 重新出发 大声台重新出发 星期六上午8点到10点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龙凤大茶楼下午1点到4点 周末饮冰山 下午4点到黄昏6点 恩典时刻 黄昏6点到晚上9点 音乐真情人陈永业 晚上9点到凌晨12点 怒汉推歌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还声于民 D100向中国发出民间外游警示 由于上海、南京等地 有不少H7N9确诊个案 D1004月3日 对中国江苏省、中国浙江省以及中国上海市发出红色民间外游警示 D100提醒听众 如非必要不应前赴当地 亦对中国其余省市发出黄色民间外游警示 D100提醒听众 留意疫情提高警惕 市民可登入 D100Facebook 了解相关资讯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任何的检测都有它的局限 当然有做就好过没做，如果它能够做到90%或者90%以上，那个效果其实都相当不错的。根据我们目前的流行病学的调查和病原的追溯，没有能够发现它有进一步的这个更多的线索表明它来源于猪或者来源于其他的动物。 波雷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早晨早晨7:37今天就是有刘世良早晨早晨继续我们的嘉宾主持还有我的拍档卡文你好林伯早晨今天的报纸很奇怪我们看回头条就觉得从未试过这么一致的<笑> 大家都是拿健康的话题不知道是因为大班喝住了就说杀到你了但其实真的挺恐怖的你想想现在你看到那些疫情突然间又爆出来说现在杭州又有之前是之前大家没有任何预警没想过那里是有可能中招突然间爆出来就是这样好了现在调回来大家就会问究竟其实是不是还有很多地方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大班醒了 剛才我們在聽民間旅遊預警就是黃色的就是杭州最新希望其實大班早早在一個月前不止一個月前已經說過香港再有疫情 很容易失手。 我們為什麼會這樣說呢？看看其實這次這個馬頭公潮，根本可以勞資雙方自己搞定，如果你是政府願意出手，你不用說高調，可以在背後幫忙做一下，或船下傾下，你們兩個不要這樣，一人行一步，如果你說你是大財團的，你找了這麼多，你不要說什麼外判工，又不要說是什麼外判公司，又說我已經是將這件事不關我事，什麼什麼什麼，即是這個嚴磊輝，你不要用這樣的態度，惡形惡相跑出來，我覺得這件事不會搞到這麼大。政府的角色當時也是完全潛水，我們上個星期 禮拜一我們又要接目的時候，尋找張建宗，已經尋找張建宗，已經有一個時間我們已經講過這個問題。現在你明知大家看電視都知道，那個HIT的高層嚴磊輝，跟現在香港很多人認識他，現在名字叫HNGO，真是神憎鬼厭，人見人怕，我想連他們公司 上面和記的人見到都害怕了，怕了，我想遠遠見到你離我彈開，我跟他們一位離岸的執董，有些網上的WhatsApp跟他們說，他都說死火了，這個是公關他們集團的公關災難，陳婉嫻也是這樣說，很簡單的，你看看為什麼說他們公關災難呢？ 由他的神情、聲調、語氣、身體、語言、眼神各樣東西，想想你在公關行很出名啦，真是很行專，真是很行專，不要這麼說，你全部說阿凡，這些真是阿凡，你拿千多萬，如果我告訴你，我是成哥，我真是 搞定這件事之後我第一個就是，麻煩你，如果你問我他50萬都不值，就是這個，沒錯，每天跟公司現在是在虧的，他自己聲稱500萬分鐘我就不止，是，他自己都這樣說，因為你賭神就什麼什麼就浪費了500萬，但是你這傢伙就用這樣的態度，通常你指教一下，一般的公關他們怎麼做事的，你遇到這些事的時候，喂平時沒事就使鬼你公關嗎，都是在那裡請吃飯，拍膊頭，哈哈哈哈，好了，現在有 大劑的叫你出來幫忙頂了，你做一個這樣的款式出來，怎樣啊？不知道是不是他們貨櫃碼頭那裡，可能他們平常都很少有什麼特別事故，可能他們不懂得去處理，但趙契和王集團一個很厲害的公關的班子可以支援，亦都我知道他都有向一些 外邊的第三個獨立的顧問都有拿一些意見，拿了意見都已經還是這樣，意見拿了之後，那個意見拿了之後，那個就是這樣，可以，即是你的劇本交到下去這些KLFA手上，多好的劇本都搞壞了，沒錯，明明叫你不要那麼大聲，你出到去還要在那裡拿起一本一周刊舉起， 然後說給你聽， 我都做過傳媒的， 我昨天 我看著電視， 我電視就沒有聲音，就有影像，我叫舉起一周刊，我以為一周刊可以記者會，就介紹今期這個爆炸新聞，你以為黎姿高薪挖角，我心想我以前我做過一周刊，一周刊見到這些情況就最高興，當然是加薪，我給我就立刻截了張照出來加薪，他蓋了一部賣了廣告，如果我是副老總王麗常，我就立刻請他加薪，我怎會 拿著本東西高舉著，還要所有的主要新聞都是全部電視機都是看到那個，都看到那個一周刊的封面，就是這點他已經犯了大忌了，黎智英和李先生好像沒什麼兩句，就是這個意思，你直接說這張這樣的，都不知道是不是這個隱藏臥底，不知道搞什麼，這個叔叔，一個自廢，所以我就只有一樣的，等待和大班都說看什麼時候他要下台， 我估計這件事如果短期內可以擺平的話，他還可以拔耐一點，如果短期內擺不平的話，最終要擺平的時候就斬他頭了。 我跟你獨撐一層，我告訴你，就算這件事擺得平，短期內擺得平也好，你的所謂剛才我們所說的，你走出來台前，由樣舉止到眼神聲線，到你的措辭態度語氣，一律都不合格。 公司的最高領頭羊你沒可能今天這個位置他昨天還要那個相片讀了句什麼英文他說他自己以前做過傳媒你看到他那樣的 這些金句黃影勾了你看到黎明怎樣被人笑影子用金句這個方式第二你看到現在很多公司的高層大公司高層他對新媒體一無所知因為這個罷工開始的時候最先啟步在哪裡呢在Facebook原本只有幾十人突然間一下子支持這個罷工的未開始的時候增加了七千人有很多是 學生譬如左翼21、學聯那些在很早期的工潮開始已經介入了在Facebook階段已經開始運作然後跟著學生組織捲入去如果我們說這個碼頭的工人都是一個比較上基層的工作崗位 他們沒有用Facebook的還是他們跟這些 互聯網在iPad上讀就讀但是我會覺得我仍然當然冒著被人罵的危險今天5時我都跟工人去送飯送飯他們是不是用Facebook來將他們的冤屈散播出去的呢我就知道當然我們也有去送西餅我就聽到有一些工人在說就是跟學生仔或者大專生你寫下去其實他就是透過那班後生仔 這個一定是第一步第一步是甚麼呢因為他現在可能自己沒有可能他寫的原因是因為他當時在那裡他沒有iPad或者沒有iPhone 在這件事來說你看到大班是很煙的因為我們成十年前他已經懂得去玩他的iPod 渠道我這麼有效我不用找這班年輕人因為如果這班學生走開了之後那我怎樣不要了我自己買一部你明白這班人他們仍然在工作崗位裡面就算我今天不懂因為大佬今時今日就算不用有什麼英文障礙所有東西都是中文還有一件事我覺得他很多都忽視了記不記得我們都說過主流媒體一開始對這件事 是淡化的但今天你看到都是淡化的你看今天的社論只有明報、蘋果然後還有一份還有一份是申報其他都是講健康的東西淡化處理之後為什麼這件事仍然會繼續發酵呢就是剛才我們一開始講在很早期的階段 學生團體、學生組織已經有介入利用資訊科技將工人在碼頭操作機器的苦況寫成文章在互聯網、很多社交媒體發放我猜嚴女輝當時還在睡覺你想想我肯定我們在座三個 一定是完全對碼頭的工種是不熟悉的什麼姑爺什麼都不懂我記得我昨天跟一個 做apps的年輕人就開會他跟我說之前完全對這件事一無所知其實我不是一個這麼關心的人但我看一看連他們那些人是做什麼的都懂但他們很聰明因為那些學生事實上是很活躍在社交媒體所以一開始在輿論上其實李卓人都說過一次這個工運是會社會化當時我相信很多媒體 包括和黃公司的人都掉以輕心都認為沒可能都認為你幾百個散工這些長散怎會搞不定你心態就是這樣十年都這樣踩我昨天在理工大學走出來的時候我看到理工的學生一樣擺站在天橋對入那裡擺站籌款派傳單呼籲年輕學生去支持碼頭工人 我那天見到左翼21那班學生 站了一個星期差不多我們那天在現場見到你見到坐在那裡的除了是一班工友亦都有一班是學生他們很格格不入的他們不單止是這樣你知道有趣的地方是什麼他們不單止是自己親身走進去他們搬了一些鼓、吉他有幾個非洲鼓在那裡是啊非洲鼓在那裡 我一直落腳我搬了一些東西來一起就是在那裡聚集不是想著我去那裡兩三個小時就走人所以我說香港的主流媒體真的是錯判形勢我拿著這個外國報章文匯報第一頁就講這個是琴下浙江第二版就講不明肺炎恐染H7N9然後第三版就講邊境五一客寮大考驗 剛才細良你說我們要撤退然後第四版就說佔領中環第五版才去到一周刊抹黑報道碼頭公司發救他都很給面子了那幾個人一周刊抹黑報道大隻到猛都看到我覺得這個處理有問題他應該正路應該將一周刊抹黑擺頭版又或者放背板才是吧這樣才突出到肥佬黎造假 但有趣的就是除了嚴先生自己昨天那番說話在我們的《十一節郵風》都有很詳細的評論張建宗有趣的連續有三張照片我登在這個文匯中了大頭髮第一張就是責物第二張是擊中第三張就是摸頭 是不是共新聞來的連續連環快拍我其他報紙都看到被大頭佛彈中人之後再彈中他所以除了傳媒對這件事其實一開始有些錯判形勢其實在現時上 亦都令到 和記是因為受主流媒體見到反應冷淡行了這次佔上風了我猜計到這件事去到一個發酵到這樣的地步你說這件事除了剛才你說 這個嚴女輝在另外形惡相之外樣衰衰之外也反映到那個公司他好像挺老實的，他做實事就真的有一個實樣，他很恨憎孝，語氣說話很獨，反而可能這次其中可能成哥就得他立功就是 社會才以和為貴，我們出去吧，其實你看回整個表現，問題不單止是他那個內容，而是他的神情，行了不用回答，那些身體語言明明一個公司仍然是他，他解釋說是一間叫服務僱傭公司，就去找這個是判頭，於是那個就不是一個總判，但好笑，你知不知道，中間有一個小插曲，他忘記了這回，記者就問他，嚴先生，究竟服務承辦商英文是否叫contractor，他就說因為我擔心如果我寫錯的時候 你們公司會告我，不要笑，接著他問這位記者，你是貴公司的，這個記者就回答他，我是南華早報的，接著這個老實人，這個實人真的，這個實人就說我不會告南華早報的，如果我是霍建寧見到他 我真的很想埋牆，我只是針對一傳媒，我告訴你，我已經是選擇性的，無論你說什麼，就是我不會告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但如果你在一傳媒，就算你問我，你是不是姓嚴，我就告你，contractor怎麼辦，我立刻告你，嚴女輝怎麼辦，我不告訴你，最離譜就是當記者向他提問，這間涉嫌是 大家覺得那些工人覺得是他出糧的，以為是他的員工 拿著他的pass出入的 叫他提供文件證據的時候他就說我說很多次你說這些證據，然後就敗走記者會就起身走人，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這個是行政懶對著鏡頭，你真是說這些就是公司的同事懶，錯啊，中錯東西，這班行政失當，用了舊的database，大哥你那張東西，好像你鏡頭前聽到工人說我還要用了十幾年，幾年都是發那張東西，我還要證我拎著那個 一到期就立即換，多日都沒有，如果你說到碼頭是一個這麼保安這麼嚴重，搞到要去法庭拿禁制令，你居然可以用一個不存在或舊的公司或者不是提供服務的公司去幫他們申請拿個碼頭保安證求求其其，如果我是恐怖分子，我是拉登的朋友，我是阿布沙耶夫的朋友的話，我就發達了今次 那我用什麼去整間空殼公司然後申請碼頭證然後進去擺炸彈，這傻的真是，這個真是太好笑了，最好笑就是剛才我們不斷都說了，這平時是身體語言，還有就算他那個反應都是傻到不得了，是笑，即是笑爆嘴的，你怎麼會好說不說，就是告訴別人， 是行政錯了，他們懶，你怎麼對著鏡頭，這些就是大班說的東西，大班是在我們面前，你怎麼會說錯，懶監製那個監製走了哪裡，他的東西去了哪裡，小班為什麼會說錯，之後早上不准看報紙，懶，通常都是這樣，但你怎麼會在這件事上說，剛才林先生想白說，他請了第三者做公關顧問， 其實會不會是大班死了，你一會兒出去這樣說，把東西撥下去公佈下去行政那裡，就告訴他們懶，教他那個手勢，捉他，今天是蘋果的評論，標題有趣，嚴女輝又無賴，張健也無賴， 相模出海，這個實在說得太好了，你說回張建宗這麼久以來是昨晚他還要被人夾出來，他看表演才走出來，就說給人聽他從第一開始已經很上心關心，還說和黃鴻有誠意談， 做了什麼， 我知道他很關心什麼，

D100 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浙江省确诊两人感染 H7N9 禽流感，其中一人死亡，目前未发现两宗病例存在流行病学关联。全国至今累计确诊病例有九宗，其中三人丧生。共同社报道，中国要求押后中日韩首脑会议。报道引述外交消息说，原定计划五月下旬在首尔举行的中日韩首脑会议，中国因为钓鱼岛问题和日本对立，要求主办会议的南韩延期举行。共同社说，中国已经通过南韩，将决定传达给日本。南韩希望中国改变决定，但中方态度强硬，三国首脑会谈可能延期到六月之后。内地失明维权人士陈光诚认为，要中国出现真正改变，必须来自草根对法治和民主的了解。他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和美国前总统乔治布殊会晤。陈光诚认为，不能够期望一个救世领袖可以改变中国。他再次认为，美国在对华关系上不应以经贸交换人权原则。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认为，北韩带来的危险真实和清晰。他在美国华盛顿的国防大学发表演说，哈格尔强调美国认真对待北韩的威胁，做所有应做的事，包括和中国合作化解朝鲜半岛严峻局势。较早前，哈格尔和国防部长常曼全通电话，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在北韩发展核武和以洲际导弹 弹作出威吓的问题上，谋求合作应对。落马洲凌晨有三架的士相撞，两人受伤。警方指凌晨两点几，三架的士沿粉岭公路中线往元朗方向行驶，驶至近古洞时相撞，其中两名的士司机颈部受伤，送院治理。黄大仙飞凤街66号一间店铺的橱窗玻璃被人用棒球棍打烂，损失大约5000元。警方凌晨三点几接报，现正通缉两名男子，他们年约20岁，1.7米高，中等身材。财经消息，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4550点，跌11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3219点，跌36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6420点，跌70点。天气方面，现时影响中国东南沿岸的偏东气流会逐渐被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取代。本港今早部分地区有雾，横澜岛的能见度曾经下降至1000米左右。预测本港今日多云，部分地区有雾，间中有雨，稍后有一两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初时有雷雨，周末期间天气显著转凉，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有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哼，边个系梁师傅？ 在下正是。 哼，听讲你嘅气功好劲噶噃。 不敢当啊！ 你赢咗，我拜你为师。 吓？喂，讲真，我都系嚟拜师喎。 你又话你系梁师傅？ 哎呀，我系梁师傅，只系拉一人太教个名啊嘛。 切！哇！你睇梁宝强师傅啊！ 气功学问博大精深，听讲仲可以改善身体健康状况。咁学气功会唔会走火入魔噶？学气功系咪好难噶？睇紧医生系咪唔应该学气功咧？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三中午12点半推出轻轻松松学气功环节，元气治疗学会会长梁宝恒师傅同你用科学嘅角度去介绍唔同种类嘅气功原理，点解可以改善身体各种问题，等你放心学气功，健康又轻松。 D100 大同台 D100 Sunday Digital Week D100 大同台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星期日上午8点到10点， 听风者陈玉欣、语文、程思华。 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 风波里的茶杯英文版 Venus Store 主持司马文、谭雁彤，嘉宾主持余若薇、刘慧卿、毛孟静。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对冲人生路。 下午2点到4点， 好玩星期天。 下午4点到黄昏6点， 旅游玩家。 黄昏6点到晚上9点。 黄金的旋律伍嘉年 D100 大同台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十级自由风，逢星期一至五，香港时间黄昏6点到晚上8点， 美加东岸时间下午5点到黄昏6点半，美加西岸时间下午2点到3点半，同日播出。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任何的检测都有它一个的局限，当然有做就好过没做啦。如果它能够做到90%或90%以上，那个效果其实都相当不错的。 根据我们目前的流行病学的调查和病源的追溯，没有能够发现它有进一步的这个更多的线索表明它来源于猪或者来源于其他的动物。 波旅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邝荣轩、林毓华，嘉宾刘西良。 翻嚟啦，喺新闻之后，而家就八点零七分。嗱，咁我哋頭先啱啱喺呢個嚇休息之前咧就講啦 ，OK， 今次呢件事咧就係佢哋錯判形勢啦，即係亦都睇唔準咧，佢哋以為咧即係媒體又唔報道啊，所以又唔理啦。咁但係實在其實佢哋就係冇考慮到而家嗰個網絡媒體嘅能嗰個能量係去到幾咁大。 社交媒體咧，你嗱頭先有聽眾都 post 咗條 link 上嚟嘅，就係阿 Tony Wong 啊。他就说呢其实在 FB 里面呢一早就有一个叫码头的辛酸的这个 Facebook。 是啊是啊。 那就已经将那些的工人在那个工作间里面呢那种非人生活啊那种长期加班啊 ,48 小时 ,72 小时啊等等的东西呢那些情况呢就写晒上去。 嗯。 那所以变成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快可以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呢 嗯。 就譬如比扎铁工人呢扎铁工人就是你想象得到的。你見到佢一個地盤，又曬雨淋，佢托住啲鋼筋喺度咁樣示範啊咁樣。咁碼頭工人你上唔到去嗰個龍門吊機嗰度噶嘛？咁、 嗯、 但係咧，佢已經一早已經通過呢啲社交媒體咧，用文字啊、影像嘅方式咧、 嗯， 就表達，即係好多人感受得到。 嗯、 所以好多點解你話嗰啲基層啊又好，或者中產咧，就有個共鳴喺度咧，就因為佢。就好形象化地咧，系、 嗯、 睇到佢哋嗰個苦況。 喂，嗱，我即係其實呢個係我真正嗰個自己嗰個感受嚟啦。因為我初時咧，其實我唔係好知究竟佢哋嘅運作係點嘅。OK， 直至到嗱，當然 好多人平時唔會落去碼頭。 其實我唔知道，我從來未去過。 係啊，好多人第一次去 啦。第一次入去啦，我都未入去過。 揸車要入去型咧，係。 好驚， 蕩失路啊，大佬！ 係啊，都唔知邊度打邊度嘅，都唔知，同埋嗰啲 number 都唔識睇嘅，呢咁啦。好啦，咁我嗰日就揸車就揸咗車落走咗入去啦，係咪？走咗入去嘅時候咧，哇！由地下抬頭望上去咧，哇！嗰條咁嘅樓梯，我心諗唔好話叫我行上去 ，OK？ 其實我望上去，我啲覺得哇，暈暈地喎。 仲要 ，OK？ 我當時諗到咩咧？唔係話就咁普通行上行落啊。 嗯。 當你急尿或者急屎嗰陣時候，喺嗰條樓梯嗰度行落嚟咧。都几系嘢，我话俾你听。 唔系，其实真系噶，因为其实都几脚软噶。 真系脚，即系已经只脚已经夹埋咯，仲要咁样行楼梯行落嚟，你谂下，真系脚软啊，真系。 唔系，佢仲有一样嘢咧，系咩咧？我初时嗱，我哋从来咧都冇人咧去咁去谂下，佢究竟佢哋嗰啲咧所谓车手系咪个机手啊？即系喺上面一个玻璃笼个玻璃箱里边系究竟点嘅咧？哇，原来成个感觉系点咧？即系等于你搭昂平360嗰架咁样嘅玻璃佢哋叫咩水晶车 吓，水晶吊车。 但系你坐喺嗰度，你就坐喺度喺度360度周围喺度望车 ，OK？ 原来佢哋唔系嘅，佢哋眼咧系要耷低头向前望，系望清楚嗰个 柜啊，嗰、那 个柜系咪摆正个位？ 系啊。 咁啊，佢哋咧就叫做咧有啲位要拍齐 ，OK？ 拍翻好佢咁。嗱、 嗯， 你自己谂下，你坐喺嗰个位嗰度，你只眼由头到尾咧，你耷住个头嘅，你系耷低个头喺度咁样望。 其实好简单，你想试下咩咧？就真係俾啲錢走去搭個水晶吊車，就由朝搭到晚，都唔使你搭72小時啊，搭十幾個鐘，然後呢就長期咁樣坐喺度望住下邊， 只係望住係同一個位啫， 望住同一個位。 頸嗰度咧係真 係一定好嚴重啊，因為冇十啦，因為咧你完全咧你又唔係點樣喐得係咪？因為第一咧入邊嗰個，我初時以為嗰個房仔好大間嘅，即係我以為真係一間好似一間屋仔咁樣入邊啦。其實唔係嘅，其實仲細過嗰架水晶車，因為其實你一個人坐喺度啫嘛，佢使鬼整到咁大架咩？嗰架咁嘅嘢咧。喺个镜头影落去嘅时候咧，你根本已经系能够佢嗰个镜头喺佢背后影落去咧，你已经能够见到佢两边左右个玻璃嘅、 嗯， 即系你就可以谂到根本嗰个人坐咗喺度咧，嗰、那个位有几多 少。其实呢个事件 喺度系远近啊嘛。 好啦，嗱，呢个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咧，咁我就好好奇啦，咁睇下哇，咁其实佢坐咗咩凳嘅咧？系咪嗰啲咩吓可以有弹弓啊，有得挨啊啲咁咧？完全唔系，佢话其实嗰啲凳咧都唔系话真系咁舒适嘅，仲要咧，其实佢哋嘅保养咧唔系真系咁好，因为佢当佢系外判工，咁、嗯、如果嗰外判工佢哋覺得咧，嗰啲嘢咪你自己搞掂咯。嗱，其實好慘嘅。 但係工作間嘅設備點有乜嚟關關嗰呢個呢個判頭？ 嗱，其實你好嗱，你好慘嘅，因為點解咧？你自己諗下咧，喂。林伯，我哋坐喺呢度啊，都系一定年纪我噶，就诶呢张嘢咩吓700多蚊啊，乜啦，唔舒服啊，系咪啊？好唔舒服，又热又剩啊，乜，你谂下嗰个人坐喺嗰张凳嗰度十几个钟头望住嗰一点，嗰张凳咧仲要咧唔系话可以俾你咁舒服，哇，可以左摇右摇喺度左教右教上落落，唔可以。你自己谂下嗰个环境系几咁惨。OK 嗱，我哋呢就系啦，我就系嗰个盲毛嚟嘅，我系完全唔知初时系咩嚟嘅。 知道，大家都知道。唔系呢种情况似咩咧？我谂起咩咧？人哋就话血汗工厂呢种就 系 血汗码头，嗰个工作间。 嗯， 令我谂翻两年前富士康 系 12个工人连环自杀， 系 如果你是手機生產商蘋果，他幫富士康就是台明，台資企業，香港上市，就幫iPhone代工生產，iPad那些全部都去做，不單止這樣，很多日本就算是日本的品牌都是他做的，全世界最大的代工生產商在大陸聘請140萬人，出了事之後 蘋果一樣可以像這個嚴磊輝那樣說，我推乾你的事，我買你的產品，你虐待你的工人關我什麼事？還有大哥，那些傢伙你這樣虐待他，跟搞到他們裡面很抑鬱，真的跳樓，你不要問我，他就是這樣不停加班，為什麼呢？因為很多代工商，他要貨運準時到達，還有下單的時間很短。 慘呢，工人係因為如果人工低就靠呢啲係長時間，令到佢每個月拎翻幾嘅錢先夠家用，真係。係啦，咁13個工人自殺之後呢，呢兩年嚟啊，蘋果不停向呢個富士康施壓，包括出動到佢哋嘅新嘅總裁Tim Cook去巡廠啊。你係咪唔想做我生意啊？如果你想做嘅話，唔該你。 改善，第一限制工人超時工作的時間，第二他不是自己蘋果去查，他請工會找個工會組織進去看他們的廠房和管理，還有他上了場之後，你知不知道他立即主動公布供應商的名單，還要加入美國勞動協會Fair Labor Association 還要自己親身，都不是這樣，他還要自己親身跑去富士康的廠，你不要了，你不如跟我們大家擺上台，說一說，不過田工覆慘，終於在我們中國市場，強國的批評之下，媒體批評之下，沒有人道歉，當然人覺得道歉是沒有誠意的，他是認識的道歉，但實質上他做了事，無論怎樣看都好，你說究竟他是做show好，做公關善後工作好，什麼都好，讓大家看到一件事是什麼呢，就是今天 最低限度是一個負責任的企業形象，而不是像現在的嚴磊輝出來還要說大哥差一條腰，工人和外判商的問題，還要你想想差一條腰是督住，就是行政失當，行政失當就是請了你，叔，不是都說了，英文有句說話，就是 The buck stops here， 你做渣人那個下面的年輕人怎樣錯法，最後都是你上你上章的了，沒錯，他簡直是衰到你知不知道，你現在不要說 不要說the buck stop here， 他簡直是open a can of worms， 讓蟲湧出來，老友你真是撩交打，看來我們個個都可以再兼一個節目教英文，不要只給大班看電影，我都可以，你不是你現在要教潮州話，假潮州話，現在看到的情況就是這件事不單止是一個工人剝削那麼簡單，或者血汗碼頭那麼簡單， 再看下去你看到香港參與全球競爭的時候，你這些去到和王這些企業，你不可能當自己一個士多老闆，士多老闆就很簡單，喂，有空就去抹一下塵，你坐在這裡就叫你做事，你沒事做呢，我演習一次，士多老闆娘就做什麼，你菜就做什麼，拿那些罐頭下來抹個家，做實事的嘛。 我告訴你這些鋪頭仔老闆娘最流行，總之你的手停一分鐘一秒鐘都看不到，都覺得虧了給你，你這樣懶到這樣，但你看到現在全球這些企業，所以我說香港是很落後的，他們以為通過分判制度就靈活地抓數，第二就逃避了很多勞工權益和勞工保障的責任，包括什麼呢， MPF 都不用自己給，是不是長服金不用自己給，那些送外賣麥當勞那些就是自僱人士，有些送外賣麥當勞那些就是自僱人士，你搞一下就以為這樣就最有效，想到你看蘋果這件事之後，即是富士康這件事之後，他大條道理可以說不關自己事，真的是你富士康自己虐待工人，我幫你賣你的產品， 其實這次這件事富士康有很多貨櫃碼頭也好，其實他們很多相同之處， 是啊，就是如果你最終你發覺其實李嘉誠都是走不掉的，你判了這麼多判出去之後， 最終一出事的時候，虐待工人好、血汗工廠好、剝削好，一定是燒回大老闆那裡。 不過肯定呢， 李澤巨又好，阿成哥又好，一定唔會對住啲工人咧去戒話，反而咧台灣嘅大老闆真係召開會員大會、工人大會嗰個嘅係 嚇。哦，佢有佢其實佢雖然你話佢個管理方式咩軍事化管理咧，可能有啲即係過咗不人道嘅地方，但係佢面對呢件事嘅態度遠遠好過我哋香港企業。嚴女輝到而家點解俾人千夫所指嘅原因咩咧？每一次出嚟講，佢只係講緊码头安全，你哋喺度罢工唔啱，系咪影响呢个码头运作？ 当第一 影响香港经济， 呢班工人咧，其实佢哋嘈话，喂加薪加薪，因为十几年都唔加人工俾我，OK 嘅时候，呢、這个严女辉不单止咧，其实佢完全唔回应，OK， 究竟系喂我有加，不过咧 佢觉得唔关自己事， 嗰啲人冇俾你咋、如果你话作为我系嗰间公司嘅董事，系我最高嘅负责人，我第一件事我即刻跑出嚟讲就系话，喂，其实我哋咧喺几时加咗啲咩？我用数据去支持我自己嘅说法，我几时加咗几多？我几时就又重新去审视佢做咗啲咩，而唔系我会话喂，你唔系我嘅员工嚟嘅，你冇得嚟追讨我，你追咪追嗰个。 同埋正常嘅反应都会安排一次呢啲承判商咧，码头公司承判商工人代表坐埋一齐， 坐埋一齐，冇错啦。 正常吓， 大家黑人憎嘅就连工会又埋唔到台啊嘛。 嗱，呢度就政府嘅考虑，但系如果喺码头公司嘅考虑咧，你见到呢个人之所以黑人憎嘅原因系咩咧？就系佢正经嘢佢唔做。正路嘅话，如果真系想解决个工潮，所以变咗越嚟越多传媒啊，系怀疑背后有不可告人嘅事，就喺个分判制度啦。而家永丰从来冇出过嚟嘅，你留意一下，由咁耐成一个礼拜，超过一个礼拜工潮。 咁其实即系咪等于话佢好可能根本就系和王 嗰班人会唔会系假外判咧？嗱，而家李卓人就一路指控就话，喂，随时系左袋右袋嘅啫，但你上市公司嚟嘅。你呢个码头系上市公司嚟， 同埋呢个系一个好严重指控嚟，系 好严重嘅指控嚟，呢个系犯法嘅，你知唔知啊？ 即系同你个盘数好有关。 如果你隐瞒呢个咁嘅情况，所以变咗咧，佢越系咁样咧，而家就发现越多呢啲咁嘅嘢啦。喂，如果你讲到系嗰个永丰嘅，你个记者会系咪应该坐埋个永丰嘅判头喺度？就话俾佢听， 出嚟讲啊。 系啊 ，Sakoma 就唔系嗰个承判商嚟噶，佢哋系打错字嘅啫。咁咪说服力大啲咯。你而家连嗰啲。成外判嗰啲背景都唔清唔楚， 未晒水佢哋啊， 系啊，全部唔知系咩人嚟嘅。当时扎铁唔系咁嘅，你谂下，扎铁嗰啲即系分判商咧，系有企出嚟嘅，亦都有同工人对话，亦都有代表工人同。 佢系夹心嘅苦主啊， 系啦，佢自己都话自己系夹心苦主，然后向嗰个即系总公司，即系判出去嗰间公司去争取嘅。但今次系好奇怪嘅，其实呢六个分判商咧。 都五个 分判商 都冇出现过， 完全冇出现过。 所以咧，嗱，另外一样嘢咧，唔好话即系越嚟越脱离成件事，跟住脱离咗嗰个现实，都完全唔知搞乜鬼啦。OK， 你睇翻呢班管理层，亦都同呢个社会脱节嘅。你自己睇到啦。嗱，首先我用咗一个即系呢个富士康同呢个苹果嘅做法啦。调翻转，你自己睇到你今次严女辉啦，整件事咧，嗱，佢个集团里边只得佢一个人走出嚟讲。Okay， 完全冇人去支援，乜都冇喎，就係佢自己一条友。好啦，咁头先即係好似阿世良你咁讲，究竟係咪根本其他人都影响我打到同你灭飞，你唔好再黐埋我度。因为你冇可能嘅，你成间公司里面好似头先阿林伯咁，喂，佢自己都有自己嗰个公关㗎嘛，究竟去晒边。如果呢条友已经系咁啦，系咪应该 应该就要收埋佢？ 嗱嗱声就撞咗佢先， 即系唔好拖出嚟噶啦呢啲真 系。系啦，就拖翻入去咧，就绑住先啦，大佬，唔好再最废啦。 因为我哋都喺传媒里边识好多前线记者。 哇，你咪真系傻！ 头一二日之后啊，嗰啲前线记者冇一个唔系妈妈声嘅。 哇，嗱，你谂下， 如果你系大公司公关，你咁都闻唔到嗰阵糯米？ 系。 喂，你是但打一两个电话俾前线记者，你都知道呢位严生。出状况 啦，老友啊，我当你啊，连打呢个电话，你都可以即系高傲到佢而家正系用一个咁高傲态度。我使咩睬你嗰班记者仔、记者妹啫？就算我用一个咁高傲嘅心态都好，好嘅，唔紧要噶，好简单，躝翻入去写字楼度，揿一揿个 Facebook，OK，即系唔好喺度一个自己懵嘅咁样，仲喺度 Facebook 上闲网啊！ 嗱，我文书咧听到咧就话，小道消息话系有高人教咗佢就话。收埋呢个咁样嘅， 冇错，拖翻入去先啦，系咪？点可能仲要放只咁嘅傻？ 当然啦，你可你收埋佢，咁你边个去代表嗰个 公 司讲嘢咧？ 公司个公关 委托一个外边公关得噶， 即系你总之系发言人啫，公司发言人就得啦。我理得你，总之你揾个即系咧个个样冇咁乞人憎，唔好话出到嚟之后仲大大声，仲要喺度咧满嘴英文咁样咧。哇，大佬，大家见到你啲火嚟噶啦！ 佢公关大灾难嘅其中一个原因咩咧？我估啊，大部分嘅香港人，包括商界嘅人都好咧。工会又好，

件事咁样蔓延又蔓延又烧烧烧烧落去。喂大佬啊。 我哋画面嗰、那个。 係囉。 嗰个表情。 啊，缩低晒个膊头，呢个膊头， 佢 真 系 周 海嚟嘅，佢拎住个， 就拎住本，仲要帮肥佬礼卖广告。如果你俾阿李生见到啊，真系碌喺度啊，真系 打够 咩话？ 打够一传媒股价，我话打够。你自己话俾我听，究竟呢个阿叔咧，究竟系咪未瞓醒咧？ 如果你话千几万，平时冇事冇干， 嗯， 就请千几万嚟做咩咧？揸数。到有事有干嗰阵时，你就要危机处理，呢啲系值钱嘅地方喺嗰度，系咪嗱？揸数就系人都识嘅。坦白讲，我哋呢个三个人士，但一个坐喺佢个位，都识揸数噶啦，系咪？一路系咁将嗰个 profit 提高啫嘛，个 profit margin 提高啫嘛。 唔系佢哋会点咧？不断咧，嗱，我依样嘢都要同大家分享一下 ，OK？ 依啲咁嘅大公司揸数嗰啲又好，嗰啲公关又好，佢哋咧就会同你讲咧，哎呀，公司咧就吓要悭钱，公司咧就睇下啲钱咧系咪用得其所。讲埋晒啲咁嘅废话，喂大佬啊，系咪用得其所？实在你系咪应该睇一睇个社会环境，系咪先至去落墨，而唔系咧？哇，为悭钱而悭钱，原因只系原因，真真正正系咩咧？佢就系我嚟擦老细鞋，就翻去同老细讲，老细吓、啊、你睇下我吓、啊，因为我吓呢、啊這个我个出现，所以咧我就可以悭咗几多几多。哇，其实呢样嘢系好得人惊。如果一间公司咁大。你自己话俾我听，你每一日你自己走嚟鬼拍后尾枕都讲话唔见五百万，你实在喺呢班员工身上，你拖佢咁多日，喂，其实你嗰啲钱已经足够俾好友如有突啦，你自己谂一谂啊，系咪啊？同埋仲要将你成个嗰个丑陋嘅面貌揭晒出嚟，系咪真系蠢到冇人有呢？喂，大佬，你就算做多几多个呢啲咁嘅 CSR program， 即系嗰啲叫做咩社企业 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呢啲咁样嘅show 吓，嗰啲咁嘅 program 冇晒用，因为一铺就清袋啦。喂，你平时啦吓，佢哋嗰啲咁嘅公关平时派片好系咪？请传媒人食饭又好系咪？乜都好啦，一铺一次咁样。你所做嘅好事冇晒。 其实而家你走去搞个商场 show 嚟显示啊，我捐张支票俾你呢啲咁嘅 show 冇用。 俾人闹。 而家要求咩咧？你而家真系头先我讲过，喺一个新媒体、社交媒体成为主流嘅时代咧，啲人睇到你有 value。我成日都讲啊，点解六八九搞到咁大镬咧？班官 系 因为咧，佢以为咧就 engage 咗人就得，其实唔系嘅。嗰啲年青人又好，传媒好，佢要睇到你有一个价值信念，就算保守都唔紧要。你有一套价值信念出嚟，然后你同我辩论。 最新嗰种做法就系话咧，系要系除咗你去支持一个有意义嘅活动之外咧， 体现喺你公司管理里边啊， 员工要去参与， 冇错， 同埋体现喺你公司管理里边啊，你唔可以一边喺度咁样血汗码头，另外一边就去捐钱搞一啲咁嘅公益活动，系冇用嘅，因为啲人净系睇到你咩咧，就睇到你血汗码头嗰一边啊嘛，咁你咪自己对冲咯，咪冇。冇晒嗰个嘅效用咯，咁所以好多时有阵时咧，我成日都话，如果呢间公司嘅核心竞争力就只剩翻揸数咧，呢间公司系 就好快玩完， 唔能够，即系我好担心啊！香港呢啲过去曾经好成功嘅企业，亦都系所谓世界首富好十名以内好呢啲咁嘅大企业啊，当佢核心竞争力只剩下揸数嗰阵时咧。好危险！ 荷里活啲大片厂都系啦，一去到咧系律师啊同埋会计师揸 fit 咧，咁你知道佢差唔多玩完噶啦， 因为佢好多嘅商业上嘅竞争，个核心竞争力应该系喺创新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喺科技啊嘛，而唔系揸数啊嘛。你点解美国你睇到噶？点解李嘉诚咁叻可以入股一个细路仔17岁嘅公司，然后栽培佢成为一个可以卖俾呢个 Yahoo 啊嘛？ 嗯，唔系30万变做3000。投 资咗30万，变咗3000万翻嚟， 系 嘛？点解佢可以咁醒？但系点解喺公司里边嘅管理呢度咧， 就可以容許這些情況發生 呢？首先就說啦，你請一班這樣的廢柴，這班的廢柴 只是渣數，我就 說只是懂得渣數，你渣數我覺得不要緊，但是你要適可而止，還有你要知道何時要收何時要放。你好像剛才你這樣說，你如果投資了在你那個這樣的項目，你告訴我一個很有價值，大家覺得呢認為這件事的理念很好，你要鼓勵你自己的員工去參與，okay？但是到頭來很可能你看到的，很多時候是因為他們說渣數，哭一聲就自殺死埋，okay？ 即明明那件事做得很好的，做做下收個檔，那你就會想，咦，喂，不是，為什麼會這樣呢？你看到這些事情，很多時候在大型公司裡面的人都會有這樣的情況，原因很簡單，很可能就是喂上一手那些東西現在跟我無關，是不是，喂，前朝那些人前朝功臣做落嗰啲嘢，我而家唔幫你手。OK， 原因就因為點解佢自己私利覺得冇得加。 新山把火。 係啦， 我要用啲新嘅活動先至好啊， 或者起個新嘅班底啊，或者揾一班新人圍住自己啊，咁啊，通常都係咁嘅啲諗法咧。 基本上就 係順境嘅時候咧，好多啲企業就願意花多啲錢嘅。一到嗰個市場一逆轉嘅時候咧，就話。做咩要用呢啲钱啫？ 嗱，咪就系啦，呢个就系个败笔咯。喂，其实我话俾你听啊，系逆境嘅时候你先至扑出嚟啊，大佬喂，救火嘅叫你系咪？喂，顺风顺水，我使鬼揾你出嚟咩？ 自动波啦， 系啦，喂，大佬，人人都系咪安居乐业、丰衣足食，你派俾我都唔自在啊！ 即系等于你平时你揾阿黎耀祥卖几多广告，推广你超级市场，冇用嘅。去到最后尾，当发生呢啲咁嘅情况，有人发起呢个罢买运动嗰阵时，死啦！ 系啊， 系咪就即刻企喺度？ 我同你讲啊，阿黎耀祥即刻即刻弹开啦！ 你估呢招佢点拆咧？又嗱 啊， 点拆咧？ 快快脆脆搞掂个工潮佢，呢个就系所谓嘅病灶 系 嘅根源， 即系个源头。 系啦，你喺源头斩咗佢。如果你源头处理唔到，所以我就系话佢其实系咪外判嗰度有啲古怪嘢？你唔记得我上次已经讲过，我话呢啲外判一定系同嗰个公司本身有千丝万缕嘅利益关系喺度嘅，系咪？唔系话好似我哋政府机构外判咁简单。 都奇奇怪怪嘅，佢同一间公司嘅名改嚟改去，改嚟改去啊！ 改嚟改去，可能准嗰阵时准备上市嗰阵时，可能系同呢啲有关嘅。 咁嗱，你完全唔知佢喺度搞什么？喂，我哋系咪要听新闻？我哋听新闻翻嚟之后再倾。 风波里的茶杯 D 一百还声于民。1831-138 D100 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湖南一名男子感染新 H1N1 流感死亡。新华社报道，这名50岁男子星期一接受紧急治疗无效死亡，他在岳阳一间医院接受了一个星期的治疗。相信这名男子原居福建，在湖南开设业务，前往湖南前曾经去过湖北，没几耐发病，由于出现发烧和咳嗽病征，他3月26号入院，其后呼吸出现困难，需要深切治疗。第二日证实感染 H1N1 流感，同佢有紧密接触亲人，正接受观察，医护人员并无感染迹象。另外，中央电视台报道，呢名男子感染嘅新型 H1N1 流感属于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病原体是一种新型的甲型 H1N1 流感病毒，在人群中传播。法新社报道，北韩今早继续阻止南韩工作人员进入开城工业区。报道说，北韩方面以扬声器公布这项安排，大约40架汽车未能进入工业区。另外，北韩较早前表示，目前局势是处于立即爆发战争抑或明天爆发战争的分秒必争阶段。北韩官方通讯社凌晨发布报道，引述北韩人民军总参谋

喂，嗱，我哋头先啦，谂白就讲紧，一直都讲紧吓，今次呢、這个吓、啊，即系错判形势，严吕辉嘅所作所为啦。 H I T 变咗 H 五 H 七 N 九， 即系喺度我哋都笑下佢啦。咁咁，但系调翻转嚟都睇下，整件事上边咧，呢、這个政府点解到琴日吓，佢呢个咁嘅即系龟缩工嘅，呢、這个咁嘅龟缩工嘅张建宗，好啦，琴日终于咧被逼爬出嚟啦。好啦，爬出嚟之后咧就呢呢咧咧咁样啦，跟住俾人咩你个咩咩龟龟咩工话？龟咩咩入咩乜鬼嘢，卜到个头唔知咩？ 你要大头佛仲大咗系啊！ 大头佛 ，sorry， 大头佛，咁啊卜到佢啦 ，OK， 咁佢先至咧吓，即系 应景啊， 系啦，即系勉为勉，即系直情系被逼咁样啊，苦起个念出嚟咁喺度讲。喂，究竟政府咁耐以嚟吓，到今日七日第七日， 第八日啦， 第八日啦， 第八日，点解佢而家先至爬出嚟咧？其实会唔会系因为喂，真系吓敌我矛盾啦？大家都觉得啦，系咪？呢个梁振英政府咧就同呢一个李嘉诚咧就唔系咁咬牙吓，咁、所以咧会唔会因为咁，所以为我家人派我啲僆出嚟帮你搞呢单嘢啦？咁、由得你烧烧鬼死你啦！你咁，其实有咁可能咧？ 嗱、呢个阴谋论咧就喺坊间咧都相当之蔓延咧， 传得好热啊， 多人信啦。第一就系咧。借机咧就李嘉诚喺业绩会嗰度中正我一拳，我就中翻你一脚，咁样。咁但系我觉得有第二个可能性嘅。其实上次我哋讲咧 ，H 5 N 9也好，呢、這个码头工潮也好，点解唔见晒啲官呢？其实好简单，复活节放假，咁咧就做定晒啲罐头。 喂，其实都几惊咧。 如果有查询嘅话咧。就按掣打电话俾个新闻官， 咪就系、上次阿林伯讲过啦，那个 API 就将嗰、那个 咩洗手洗手， 准备晒啲叫万能 key 啊，万能 key 嘅回复，然后就按掣，就由新闻处个新闻官咧，按嗰个所谓 duty officer 咧，就按掣， 当值嘅主任， 当值主任咧就按掣出去， 即系食个带咁样。 呢个我见微知著，我睇到咧上即系。復活節咗幾日就肯定係咁啦。咁所以復活節翻嚟咧，第一高師奶就即刻撲出嚟啦，即係高永文，又係苦起口面講，又話我哋會全力監察乜乜乜乜。咁到琴日呢個大頭髮出嚟咧，其實我見到阿張建宗咧，我唔知道其他聽眾有冇乜感覺，或者阿林伯同阿卡文，我都幾頭赤嘅。我每一次見到佢，佢係扮到好善思啊，講廢話咧，即係呢一下真係好似阿羅家英啊，我覺得。 咁佢善思人讲废话， 我一定会尽力 上啊， 全方位 吓， 适时地去处理呢个问题，即系一大扎嗰啲虚假嘅形容词咧， 唔知讲嚟做乜， 都唔知讲嚟做乜啊，系嘛？咁咧就我自己觉得嗱，你睇翻扎铁， 如果做实事咧，佢应该就去到现场慰问下啲工人，握下手得噶啦，真系。 嗱，你讲呢、這个呢、這个 point 真系讲好啦。嗱，你记得其实曾几何时扎铁事件咧？嗱，你记得嗰次咧？唔单止佢啊，其实阿曾荫权啊，自己走去同阿李卓人 见过面， 坐埋一齐，仲听阿李卓人咧大吐苦水就讲咧当时工人嗰个惨况。OK， 你谂下嗱，当日政府个态度咧。唔单止第一日就开始出嚟帮手划船 ，OK， 就两边拉拢啦，即系喂，嗱、依、這个又依、這个又咁啦，嗰、那个即系嗰啲叫咩话，心咩心抱两头， 即系好女两头门， 好女两头门系，好女两头门啦，即系两边就大家喺一人扫下背脊就啊，你又乖，嗰、那个又唔错，你咁样玩埋啲咁嘅嘢，你睇下今次政府喂完全即系哇，好似你话放咗假又好咩都好啦，而家跑出嚟就讲埋一堆废话，喂老友啊，好似林伯咁讲，踩落去啦，系咪啊？去同啲工人话我哋会一定会尽力去帮忙解决呢件事啊，而唔系再仲要喺度噏埋一。 嗱，我估计咧就应该系咁嘅，佢一定系会咧先问过码头公司嗰边，而我肯定码头公司嗰边嘅回复咧，一定就系唔使佢哋去处理。 你唔使去帮拖啦， 系啦，唔使佢哋帮拖。如果码头公司嗰边话要，而佢哋唔肯落去咧，一扬咗出嚟咧，张建宗都好大镬噶。 喂，咁但系调翻， 咁你咪即系公布私仇，系咪要对付阿李嘉诚先？咁又会嚟噶啦嘛。 喂，我明啊，但系调翻转啊，你都要落去望一望嗰班工人，因为而家你系两边即系势成水火、啊。 第二，我觉得系咩咧？呢、這个相当有原因系咩咧？同工会政治有关。同工会政治有关，其实昨日啲记者都问过陈婉娴嘅，点解你哋唔落去工联会？佢话诶已经啊， 搞乱档 啦，李卓人已经 嗰个仲废话 处理紧啦，我哋落去只会搞乱档啫。 阿婆婆， 因为你知道咧， 嗰堆废话都好惊哦。 正式嘅工会咧，即系已经再早期啲成立嗰个工会系属于劳联嘅，劳联就 系 工联会嘅友好嚟嘅。咁咧，佢哋一路 俾大班闹到死 咧，就同呢个码头公司咧就倾紧嘅，但系咧就倾出嚟咧冇结果，其实或者嗰个所谓加薪幅度咧相当之微，咁所以先至导致今次嗰啲工人咧就即系采取呢个罢工行动，咁所以咧劳联工联会就一路低调， 而 我希望我估错，政府低调的原因亦都不希望给李卓人去 score。他们最不喜欢就是做大职公民， 就是经验比职公民是真的即 是骑劫败啦， 现在叫 骑 劫了， 我觉得不是骑劫，事实上他真的有 落 去，现 在问题是自摸打出 九张落地了已经，如果你打了十二张，严吕辉就打了十二张给他，跟着就包自摸， 昨天有高人还给条桥给李卓人，就说唔好，做咩净系喺呢个葵芳葵涌嘅货柜码头啫？出嚟中环啊嘛！ 冇错啦， 嗱，我估好快， 正想讲出嚟， 好快， 系 大头佛现咗身啊嘛！琴日 系 大头佛现咗身之后，两三日冇进展， 嗯， 我话俾你听，呢个工运变成社运， 嗯， 就会喺政府总部集结。 我话俾你听，嗱，如果呢一班工人继续留守喺呢个葵涌嗰度咧，因为佢哋好惨嘅，因为嗰度真系冇瓦遮头，乜嘢都冇嘅，直情真系佢好阴功，系瞓喺条街。 同埋啲支持者入去都困难。 冇错啦，因为咧嗰度咧，我哋嗰日揸车去，你见到啦，嗰度乜鬼嘢大回旋都唔知咩乜鬼嘢嚟，兜大圈都唔到嘅。如果佢哋将呢件事而家搬去政总咧，我话俾你听，好大剂。 系啊， 因为点解咧？ 我寻日同阿通咪讲笑，我话咦，影到系好多嗰啲系嗰啲咁嘅棚喺度。哇！好多好多好多棚嘅中環出現嘅， 係啊， 嗰種感覺， 啊、 就嗰種六四感覺就好強烈， 啊、 真係 嗰種帳幕咧，其實喺個馬路 唔知有冇人嘅喎、 啊。我 擺空城計， 我話俾你聽咧。如果真係李卓人懂得去將呢件事咧，去即係如果話呢個嚴女輝啊， 係、 或者和記死不讓步嘅話咧。呢件事只要移师中环， 我话俾你听， 我话俾你听，占领中环就会提早发生，因为嗰个社会矛盾已经系积聚咗喺度。 喂，你记唔记得？ 唔系纯粹系工人嘅问题咁简单。 你记唔记得 ？OK， 林伯你自己记一下，我哋曾经嗰个叫做嗰、那个嗰、那个系咩话？曼即系嗰个争钱啊，嗰啲人喺度告佢哋话 雷曼 事件啦。OK，、你记唔记得佢哋喺中环度插晒嗰啲番啊，播嗰啲咁样嘅殡仪馆嘅嘢啊， 杀鸡钱啊， 杀鸡钱啊，你记唔记得？你记唔记得？喂，其实系好扰民嘅，而但系到头来点啊？佢哋仍然系摆喺度。你谂下喺中环有一啲咁样嘅警况出现，大家有咩感觉？喂，你唔好当冇事啊！嗱，当时咧，你记住咧。佔佢當時都唔係佔領中環啦，係咪？只不過擺嗰啲嘢喺度嗰啲咁樣啫。其實當時咧有好多嗰啲商家咧都好有意見嘅，因為你都知道啦，佢哋又有啲人送風水啊，又大佬即係 喺度播啲哀樂， 滴滴答 滴滴答答咁啊， 好驚 啊！我係經過聽到嗰陣時， 驚啊！真係係嘛？我平時我同你行過中環都話喂，後快啲，好驚啊！嗰啲咁樣，你自己諗下，如果佢哋將呢件事移師咗去中環。將頭先阿林伯嗰個，你話喂，我唔知入邊嗰啲帳目有冇人嘅，我真係同你開門佢擺喺度，喂你都唔好話你唔煩喎，你真係係咪你自己諗下，依、這個好可能係佔領中環嘅前奏曲嚟嘅， 演習 第一步啊， 演習 明唔明啊？你自己話俾我聽，你班商界驚唔驚先？你自己諗清楚。 唔係佢哋低，我成日都話佢哋咧，就係俾住個形勢牽住走啊。 嗯， 而喺落後於個形勢，包括政府，包括呢、這個即係和王都係。 嗯。 呢件事如果再拖落去，我可以寫包單，李卓人一定會移師中環。 嗯， 到移師中環嗰陣時，捲入更加多嘅年青學生群眾、基層嘅勞工， 又容易去係咪啊？ 就變成反國教嘅翻版， 嗯、 就係叫做反呢個剝削。 係啊。 嗯 就反地產霸權， 係 你諗下嗰個係火藥庫。 喂，到時就唔係你攞咩法庭禁制令， 唔係禁制令嘅問題 咯。喂，嗰個係公眾地方嚟嘅，政府總部嗰度我可以。 所以我覺得政府嗰啲係收風人又好，或者係其他呢啲咁樣嘅係舊一派嗰啲人，特別啲愛國陣營要諗清楚就係、是。佢哋系唔知道咧，当喺网上讨论一样嘅之后咧，被呢个主流媒体一接力嘅时候咧，一炒热咧系好劲嘅。然后再加上有个立体嘅活动，真系可以参加嘅。 就 一个咁嘅铁三角死火 嘅 真系。 嗱，阿你讲啱啊。OK， 我前日就同即系某大公司嘅公关都开会啊。OK， 即系我都有少少意外嘅。佢哋居然咧都系话咧，我哋唔用 Facebook 嘅，我唔用 Facebook 嘅，因为咧我觉得唔需要。其实我都会。即係其實我當時嘅心裏面都有少少意外，就係、是、喂唔係喎，你知唔知道？即係今日喂，好似阿林伯你咁講，只要形成一個鐵三角咧，其實你好得人驚啊！因為咧嗰種速度咧，遠遠你而家普通嘅你話你印刷媒體好，你電子媒體好，因為你冇可能咁快去兼顧到將嗰啲消息咧每分鐘喺度發放啊嘛！你自己睇下，好簡單睇睇我哋嘅 Facebook 好快。喂，你講一樣嘢出嚟，你試下你講錯嘢啊！ 即時回應你,你明白嗎?你看得到今天社交媒體那種即時的反應是完全可以將件事扭轉。剛才先回答了一個聽眾,我們愚人節出了一個假新聞說主場新聞上市,賣給台灣汪汪集團,有人當是真。 所以我這個馬上回應,這就是玩大了,你好玩不玩,其實自己都是下一條的人,我真的是想不真,真是真事,我告訴你。你找蔡東豪,問責,我真的想打他那麼厲害,我那天打了一份報紙,我事前不知道他們寫什麼,我沒理他,我就突然間看到,咦? 為何有人在報紙寫了一個主場新聞是一個外國的勢力買給人家上市之前的創辦人劉世良金蟬脫殼還要衰到近期近期在主場新聞的茶會每個月的茶會聚會裡面衰到以前一開始的時候都好一點有火腿紅酒現在衰到只剩麵包乾和餅乾加上薯片 但最好笑是他很認真地立即WhatsApp給我你搞什麼搞什麼東西你的覆蓋說我已經訂了Benny 當然不是,你記不記得我們做節目,有位聽眾叫Terence 就放了一段新聞,說梁振英宣布梁振英6個月之內下台就會交給林鄭 我初初看一看的時候,都以為是堅的,新聞掃到下去,最後寫著愚人節快樂 結果有人,我旁邊這個又再糟糕了,所以這個網絡那種,所以我以後不要再有愚人節 不用了,以後每一次愚人節整個吉祥物出來就是嚴女輝 真的,愚弄老闆,愚弄香港人 這個結果我告訴你,搬去正中,這件事就進入第二階段 所以你剛才林伯說得對,如果你說這些已經是上一代,即是舊派的人 仍然不視這些網絡媒體是一個這麼重要 的平台的話,你很多時候都是錯判形勢 你正中上次反國教 你記不記得7月29日遊行之後 主流媒體又是這樣對於學民思潮的活動全面不報導低調冷處理但他們就在網絡在新媒體社交媒體裡面動員直至嘣一聲爆出來九月絕食主流媒體才好像發現為什麼突然間會絕食 然後跟著就蹦一聲再加上電視台轉播再加上電視台轉播越來越多人接著就星火燎原但他在Facebook醞釀了一段很長時間還有一些社運界朋友跟我說根本黃之鋒在一年前已經經常在很多不同的場合提到國教問題當時大家都說你年輕人是誰來的 7月2日 就是他錄689下去屯門搞這個蘭show諮詢什麼施政報告你記不記得當時就是黃莉莉後面舉牌那個就是黃莉莉就是屯門就是7月2日他就去追擊站在CY後面不斷舉牌走來走去大家仍以為是社妹什麼人都沒有理他們主流記者沒有人理他們你想想其實他們已經在那個時候已經開始醞釀 開始一直發酵在Facebook上動員7.1遊行我們在DBC站那裡看到一隊中學生隊伍很整齊每個拿著旗子在前面走過然後我們還問這些是甚麼人有人就說他們學民思潮就是反國教那班學生當時隊伍已經在很有隊形有口號我們還叫黃之鋒上來叫他口號 當時再加上有家長會之後就是立即發酵所以很多時候現在這個所謂碼頭工潮社會化變成社運變成社運的話就捲入社會的其他階層我說你過去那幾年地產霸權已經成為一個社運聚焦的一個焦點它很容易就會連結到其他的社會運動 包括那些保育、環保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今天的地產商他們在香港牽涉到我們的民生實在太多了很簡單我都說我不用電訊我不去超級市場用電沒錯你什麼都不用有煤氣<笑> 我点火水佬，我唔用煤气，老友你都要用电噶，系咪即系想捉两只萤火虫翻嚟啊？唔系啊嘛，所以你根本你逃不过。OK， 今日我哋喺香港呢个地方生活，系啊，就算我点样杯葛你，唔用你啲乜乜文文，喂，我最基本嘅生活需要我都逃不过。所以点解到今日大家咧会有一股咁样嘅怨气？原因就因为其实你哋已经唔再系单单一个地产商，而系你哋牵涉嘅嘢嗰个范围之广啊，冇人走得啦。 亦都系咁样咧，所以呢啲企业咧，对自己嗰个所谓企业社会责任咧，包括系呢啲企业嘅管理层啊，你唔好以为同十年前、二十年前老细仲用你，因为你揸数叻，而揸住呢支咁样嘅令旗咧，一路去到而家，你以为搞得掂咧？我话俾你听，就系搞唔掂。 喂，如果唔系，点会成日有啲嘢都要请教你啊？林伯系咪啊？ 喂，如果你真 系公关， 你 即系点解有嘢要揾呢啲？系咪老行专去问？即系地产商佢都要问下，喂，即系唔同嘅喺传媒人去问问你哋有啲咩意见？ 我哋意见即管俾嘅咋，但系吓、啊、即系人哋执唔执行，我哋都 系 好尊重嘅决定嘅。 唔系，当然系啦，但系你亦都要谂下点解咧？如果啊佢哋试你会问，会唔会请你饮杯茶啊？但远啲，唔好行埋我度啊！ 今日有篇文章，值得大家向大家推荐就吴康文老先生，就喺呢个评啊呢、這个《东方日报》嘅系龙门阵。咁、啊、佢就话香港由经济城市变为一个政治嘅城市，但我睇完成篇文章之后，我唔知佢觉得我哋而家转为一个嘅政治城市啊，好多政治话题系进步啊定系落后？真系我睇完之后，我都唔知道老先生想讲乜嘢，真系。 点解你会推荐啊吴康文咁样？ 因为咧，因为就系唔知佢讲乜嘢啊嘛。但系 呢个正常噶、 啊，但系代表紧好多好多呢个系爱国阵营嘅人嘅立场。当然啦，意思唔系话。我都信佢，但系好多人好似佢咁样，就以为咧发表啲咁样嘅意见咧，等于就系话 做紧嘢啊 嘛，就做紧嘢真系。 咁、啊、但系你、啊、但系你究竟你系帮忙，因为系帮倒忙，呢、這个系好重要、啊。 嗱、 啊， 我 喺 最拉尾嗰段俾你 咁嘅垃圾出嚟。 嗱、啊，佢话咧，这样的社会如何能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如何能成为金融中心？如何有人去研究高科技而使之成为一个小小嘅系宅谷咩？叫咩谷啊？直谷系直谷系啦。这种变化造成香港嘅危机。如果人仍在等待祖国伸出援手，等待救济，那么香港便只能是一个夕阳城市了。哇！讲埋啲咁灰色嘅，有冇搞错啊？真系。 唉，我话俾你听，林伯，第一，吴康文呢个名一见到大家就唔睇噶啦， 系嘛？ 第二，而家好多公司仍然相信咩咧？喺报章专栏啊，揾啲人去写下嘢咧，就可以做到公关。就可以影響到傳媒，影響到市民嘅諗法，都嘥氣。我話俾你聽，佢嘅影響力隨時低過啊，係一個喺 Facebook 裏面啊有2000個 friend 嘅普通市民，嗰個2000個 friend 嘅普通市民啊，嗰、那個 Facebook account 啊，佢可以 reach 到啊，可能係成2-3萬人嘅、因為佢啲 friend 又有 friend 噶嘛。吳康文，我話俾你聽，有冇10000人睇佢篇文都成問題，我覺得係。 同埋仲有咧，喂，你唔好以為咧，即係嗰啲公關以為咧霸嚇去揾幾個啲咁嘅專欄作家霸住個地盤係咪啊？ 阿爺都係㗎，揾啲吳康文出嚟 放風 啊！ 喺度講埋， 你班友唔知識唔識死啊！你知衰啦，將來咁咯。 即係你如果仲用呢啲咁樣嘅即係舊嘅策略咧，根本今日已经是完全唔 work 咯，因为喂个人人系记者，人人自己拎住自己部手机， 唔止记者，佢系出版人添啊， 系啊， 你改咗个编稿， 嗰个每一个 Facebook 写错字都照出啦，系嘛？ 嗰个人啊，个个都系肥佬嚟噶，你知唔知啊？ 系啊，喂，冇讲，真系冇讲错啦，唔单止系记者啊，仲要自己系作者添啊，系咪啊？写埋出嚟闹到你爆，仲要系你系，我觉得你唔啱听，我 delete 埋你个名 ，block 埋你，唔准入嚟。 唔系咗你添啊？ 唔系，真系喺美国好劲啊！而家佢话咧，社交平台可以做埋呢个财经消息嘅系披露平台， 可以 啊，即系交易市场都觉得系要准佢咁。 系啊，其实呢样嘢咧，亦都唔再系即系普，就因为你话即系你哋有呢、這个，唉、哎，我系特权分子，系咪啊？我今日我有钱，所以咧我可以控你，我点你咁。你谂下，如果佢只要喺社交媒体，头先你咁讲啫嘛，只要讲整一个吓码头工人辛酸故事，整一个咁嘅网站。喂，大家恐唔恐相上去睇 ？OK， 有人睇就自然会有人 post 啲嘢上嚟。 有人 share 啦，跟住 你谂下几即系件事发酵嘅情况就系咁，而完全唔系话靠报纸吓，仲要系诶今日嘅嘢听日先嚟讲啦，系咪听日出先至算啦？跟住公关仲有一晚时间去应付， 跟住仲去打电话俾嗰啲老编或者俾嗰啲主编， 出咁多啊， 写少少啦，帮下手啦，俾下面啦， 嗰 啲咁 样咯。讲笑就话嗰个年代已经过， 系啦，真系佢 以前系啊，真系我哋 唔系所以话大班。 都话韦翁出嚟咧，肯帮拖 韦翁 电话，哇！嗰个年代 呢个名好70年代啊，韦翁呢个名，玉面小拳王。 我担保喺收音机听紧嗰班人系几多人识 嘅？除咗郑庸识之外，我谂其他 你暴露咗自己嘅年龄， 唔紧要，唔紧要， 所以有白啦， 所以大班有先见之明啊，真系啊！即系能够由 DBC 转去搞新媒体咧，其实有先见之明。 冇错，其实同埋仲有， 但系呢个都系形势令到佢 蔡邕失马， 即系焉知非福， 真嘅。 你睇下今次大班出嚟撑呢个码头工人，几多听众系会响应大班嘅呼吁？ 喂，谂吧， 去捐钱去送嘢， 你都系被邀请落去做呢个送饭盒嘅大使喎，你谂下，几光荣啊！ 好乐意担任，好乐意担任。 唔系嗱，呢即系其实呢一个咧，呢个互动好紧要嘅。其实大家反应系咩？头先我喺咪后我都咁讲 ，OK？ 你头先我讲你话喂系啊，我今晚要去送饭盒啊咁样。咁我即系我都讲啊，阿林伯，其实咧呢个对你嚟讲咧系一个认同嚟嘅 ，OK？ 即系大众认为咧你咧就系一个。喂，你可以做到依一个大事嘅、，OK？ 你系一个咧讲真话有正义嘅主持人，所以咧就邀请 你做实事啊， 系真嘅。 但拉边嗰个有冇贡献就未知嘅， 但我都建议大班咧，今日开始换咗一段生低嚟，暂时啊，暂时啫，等件事解决咗先摆翻上去，唔系几老礼。 咁你谂下啦，佢哋都。即系揾埋你落去送帮手一齐送饭盒送暖 ，OK？ 点解咧？但你今日呢个就系新媒体可以发动到个事啊！ 同埋新媒体嘅世界里边咧，啲人要求咧，我成日都话好简单，你唔好同佢讲太多咧嗰啲 lie to take 公关说话。 系， 佢哋要系咩咧？ 喂，大家反 你做系咯，做啲嘢俾我 善思啊！真系要善思啊！ 诚意紧要 系。所以我话张建宗出嚟之后咧，如果几日冇成果，大镬噶。 嗯 因为佢就最兴咩咧，就系用好善思嘅态度讲废话嘛。 但系而家弊在，如果你系唔容许工会埋台倾咧。我就覺得真係， 如果張建宗 執馬 嘅，真係嘅。如果佢有聽住我講咧，如果佢今次嘅事件裏邊咧，佢係以工會政治擺喺最先嘅話咧，呢件事會鬧大，鬧大之後咧不可收拾， 係 真係嘅。如果佢放下工會政治嘅話咧， 會唔會其中一招就係我唔俾你係阿李卓人攞曬彩，請埋其他工會代表埋台咧？ 正路嚟講咧，你我都可以接受，你揾埋勞聯， 係 揾埋職工盟， 係 揾埋工聯會得。大家坐埋一齐，总之解决到件事。但系如果唔系嘅，你话因为针对李卓人，因为针对职工盟，唔可以俾职工盟坐大，而去使弹弓手嘅话咧，最终舐嘢嗰个系佢自己。因为而家就火药库嚟嘅，啲火就即系个火山下边啲熔岩就滚下滚下喺呢件事里边。你睇到嘅，你睇到个罢工基金急速增长系咩原因？呢个唔系你唔好信咩公关顾问，乜都唔需要。你净系睇住罢工基金， 睇二 三十万、六十万、一百四十万， 嗰个真系 我估下好快到听日一定超过200万。如果喺咁嘅情况底下嘅话咧，你仍然以为啊喺度中间喺度玩政治，你想将呢个职工盟咧推开，唔俾佢埋台嘅话咧，我估咧下一单咧。就照明正中先， 其实真系一啲都唔难嘅。你只要谂下，好简单嘅啫。只要我哋而家喺度呼吁啊，你好简单。喂，你认为嗱，香港而家话700多万人 ，OK， 我哋唔好讲多 ，OK？ 咦？控制哥哥俾手势，我哋要 唔紧要嗱，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嘅，1831138讲下。你 对呢件事嘅睇法 又得啊？讲下占领中环， 其他嘢都 应唔应该将公运搬去中环？ 系。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浙江省确诊两人感染 H7N9 禽流感，其中一人死亡，目前未发现两宗病例存在流行病学关联。全国至今累计确诊病例是9宗，其中3人丧生。新华网报道，浙江两名患者都是杭州人，其中一人是38岁厨师，在江苏太仓工作，他在3月7日左右发病，18日回到建德住院，20日转往萧山一间医院治疗，24日病情加重，27日抢救无效死亡。另一名患者67岁，是退休人士，3月25日因为咳嗽、发烧等症状入院，寻日转到浙大医学院一间附属医院抢救。截至目前，两宗病例的密切接触者都未发现有发烧或呼吸道症状。 日本新闻网报道，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姬今个月13号起访问日本一日，今次昂山素姬相隔27年再到日本访问。外务省消息话，昂山会同首相安倍晋三以及外相岸田文雄会面，到他曾经任职研究员的京都大学访问并发表演说。日本的分析话，当地政府正加强同缅甸合作，并向缅甸提供援助。不过有意见认为，日本邀请昂山素姬访问目的是牵制中国。法新社报道，北韩今早继续阻止南韩工作人员进入开城工业区。报道话，北韩方面以扬声器公布呢项安排，大约40架汽车未能进入工业区。另外，北韩较早前表示，目前局势是处于立即爆发战争，亦或是明天爆发战争的分秒必争阶段。北韩官方通讯社凌晨发布报道，引述北韩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话，将针对美国威胁连续采取强而有力的军事实战对应措施。北韩表示，美国的敌视政策和核威胁将被小型化、轻量化和多样化的朝鲜式尖端核打击手段所粉碎。天气方面，现时影响中国东南沿岸的偏东气流会逐渐被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取代。本港今早部分地区有雾，横澜岛的能见度曾经下降至1000米左右。预测本港今日多云，部分地区有雾，间中有雨，稍后有一两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清劲东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初时有雷雨，周末期间天气显著转凉，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 一百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还声于民。D 一百向中国发出民间外游警示。由于上海、南京等地有不少 H7N9 确诊个案， D100 4月3号对中国江苏省、中国浙江省以及中国上海市发出红色民间外游警示。 D100 提醒听众，如非必要不应前赴当地，亦对中国其余省市发出黄色民间外游警示。 D100 提醒听众留意疫情，提高警惕。市民可登入 D100 Facebook 了解相关资讯。 任何嘅啲檢測都有佢一個嘅局限，咁當然有做就好過冇做啦。如果佢能夠做到九成或者九成以上，嗰個效果其實都相當唔錯嘅。 根據我們目前的流行病學的調查和病源的追溯，沒有能夠發現它有進一步的這個更多的線索表明它來源於豬或者來源於其他的動物。 波雷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邝荣轩、林毓华。嘉宾：刘世良。 9:00啦，世良，你觉得刚才我哋嗰、那个吓、善意嘅一个温馨提醒，呢、這个民间嘅系旅游警示，会引起啲敏感嘅某方面人士系觉得有啲针对性。吓、啊，会唔会出动呢个《环球时报》嚟批评咁啊？真系， 如果系就发达啦，我哋 系嘛？ 如果系就大班又发达，佢哋上市又近一步啦。 上市 四一号过咗咯。 如果啊，《环球时报》高度重视呢个 D 一百喺呢个全球华人啊之间嘅影响力嘅话，证明我哋嘅地位得到认可啦。 啊、 如果系咁嘅话，佢哋上市又近一步，唔喺香港上添，我建议大班 去美国， 去美国上系啊，真系 上 NASDAQ 添啊， 唔上啊，一上就直上呢个主板啊。 哇，你惊唔惊？系好惊啊，好惊惊啊。 唔系嗱，而家嗰个 所謂變種的禽流感H7N9 來勢洶洶，市民是很憂慮的。你看到今日呢 D100 出了個圖呢，就是說這個抗疫啊兩邊啊個陣容呢，我睇下睇下數下數下啲人頭呢，真係走曬。我都話如果你話要搞 quarantine 呢，最後一個就曾蔭權都走埋，即係隔離啊。咁都唔知點算。 同埋你自己即係諗下。 可唔可以邀請佢哋返嚟呢？ 你估689會唔會啊？ 梗係唔可以啦。最大問題係咩呢？跟住呢個五一又有呢個假期啦，係咪佢哋 大軍湧港啊， 係咪到時又會湧入嚟啊？ 長三角大軍湧港， 你自己諗下，即係你香港呢，而家自己內部啊都已經係爆炸啦，逼到爆棚啦，係咪？你仲要呢又有呢個咁樣大量旅客湧入呢，究竟有冇呢個病菌帶入？喂，我哋嗰日琴日睇新聞都睇到啦，話話原來咩用嗰啲乜乜乜鬼嘅探熱器咧，其實唔準確， 唔靚噶，係啊， 唔掂嘅大佬，咁好驚喎！即係其實嗰個得個殼嘅啫，係咪？ 我實有漏網 嘅，你以為靠嗰度及住咧？ 同埋有啲有嘅未必有發燒現象噶嘛，入嚟嗰陣時未必出現噶嘛， 潛伏住啊， 潛伏住喺度。 咁你其實你真係好驚，如果你話你大量旅客湧入，而我哋咧根本，喂，我哋仲要翻工噶老友，日日都仲要翻工噶，咁你真係冇得走噶喎。 唔係，我諗始終都係要靠自己，真係。係喺689年代咧， 好多人驚嘅，我哋去約呢個約呢個係疾病防疫中心㗎，佢哋嘅發言人，唔得閒回應我哋。咩叫唔得閒回應啊？你工作就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啊嘛。 所以咪就希望咧，头先你谂法咁讲咯，佢唔得闲唔紧要，有呢个环球时报帮下忙，讲两讲，唔系上市啊，系将我哋呢啲嘢讲咗出嚟咧，咁我谂佢真系好大镬，大家真系唔好再一次讲，唔好真系咧去错判形势咧，去睇小而家你嗰个网络媒介嗰种嘅速度。 唔系，同埋提大家都可以即系用呢个互联网咧、新媒体咧去提醒自己嘅朋友、屋企人，几样嘢，我觉得大班一早已经即系摆咗上去嘅，就系第一就系咧足够嘅休息。即是增加自己抵抗力。 洗手洗手洗手。 第二呢就是个人的良好卫生习惯。当然有错字啦。卫生习惯前面有个毁灭的毁字。 你黑人出现都在这里捉错字。 这些教对很重要。 打黑痴咳嗽的时候要揞住个鼻。但同埋呢我们沙你记不记得沙士之后香港人开始习惯用口罩。而家应该。 但如果原来口罩话得七成的是保护中的。 不都好过起码你不会那些飞沫呢。周圍咁飛㗎嘛，咁同埋開始就好似董太所呼籲㗎啦，洗手洗手洗手，即係返屋企之後呢就多啲即係清潔自己嘅，即係用呢個簡易或者呢個酒精去清潔自己嘅手，咁呢就我覺得呢啲基本嘅衛生動作呢應該要做㗎，我覺得起碼你唔會呢令到呢自己暴露喺一個比較危險嘅環境， 同埋唔好累家人㗎嘛，真係 係呀，因为这个呢就D100 呢都有那个卫生贴士的。咁呢如果大家可以上去我哋嘅。 如果你信袁教授就佢唔食鸡喎。袁教授教授佢唔食鸡。 一蚊喎。 啊 一蚊食一八隻喎。 一蚊都唔使。諗百冇去食啊。 冇。 八个人因为一蚊食一八隻。 係咪井百啊 唔知啊。抵啊。即系我谂始终都系嗰样啦。 我哋 年纪 大冇乜消化能力， 食八尺真系我顶唔住。我谂食完八尺，唔系惊防唔系防唔系防呢个 H7N9， 系买药整翻嗰啲鸡出嚟呕翻出嚟啊！大佬咁搞法。 唔系，同埋我哋传媒就个角色就好简单，我觉得就系密切监测住嗰个情况。咁但系最大嘅黑洞喺边度咧？就系内地嗰种通报咧。关于啲即系流行病嘅通报咧，疫情通报咧， 同埋嗰个滞后好好。 你睇到啊，而家突然间嘭一声涌出嚟咧，都唔知拗咗几耐。咁所以咧，香港人咧，我估对呢啲嘅内地通报呢啲系个信心系低嘅。咁所以我就话求人就不如求己啦。与其你靠高永文啊，靠呢个咩话最新嗰个疾病防御中心嗰个阿头系咩啊？阿曾浩辉走咗之后。 唔识啊！ 以前就见亲都系佢噶嘛， 系啊 系啊，大家即系见到佢出嚟讲嘢就好似安心啲噶嘛， 系啊， 同埋日日有记者会噶嘛， 唔系有啲信心噶对呢啲， 但而家好奇怪啊，而家 信用噶， 即系我都希望政府亦都可以咧， 都唔得闲回应你咯， 喂，真系噶，你知唔知嗰阵时猪流感嗰阵时系日日记者会噶，系日日出嚟解噶。啲人喺電視見到你嗰個心先至會定噶嘛，如果唔係嘅話，你咁樣高永文咁剪彩先噏幾句咧，就呢啲係大鑊嘅就係、是，起碼你隔離有衛生署，有呢個疾病防御中心。 唔係，咁佢琴日都有，佢琴日都有咧， 一字排開啊！ 佢琴日都有一字排開，佢就嗱嗱臨咧就走去嗰啲邊境嗰度，咪同埋嚇呢個入境。 就話咧，我哋咧就有去，我哋都有即係都有即時落去。不過講俾你聽，其實嗰啲咁樣什麼嗰啲咁樣嘅探熱槍咧，就唔係好有效嘅，唔靚強嘅。 咁佢話佢多啲啊，揾個別嘅係旅客咧就嚟做一個 都話唔難，大佬啊，你多啲有咩用啫？你都話你嗰啲嘢唔靚強咯，咁你出嚟做乜咧？ 嗰陣時政府內部會即刻成立內部啊，一個由曾蔭權領導嘅抗疫小組，然後由佢哋去定一啲嘅。措施出嚟， 應該即刻要。 其中一個措施就係每一日，當時袁國勇都有份嘅參與開個記者會，就係由佢哋去解答傳媒嘅提問。嗱，點解疫情會造成恐慌嘅原因咧？係資訊唔流通啊嘛，而正正就係你需要每一日坐喺度解答，而令仲要當時嘅指示係咩啊？係要問到傳媒冇嘢可問為止，先至散會。咁你啲傳媒就唔會一齊去製造個恐慌㗎嘛。 即係唔係 呢個對官方嘅發言嚟講就好大壓力㗎啫。 喂唔使做啊大佬你班友。 答唔到嘛你寫咁 三萬個月唔使做啊正去南韓 唔 考察啊。 咁你問清我啲嘢 ,ok, 唔通我話俾你聽我冇樣點咩點講出口啫咁就講。 呢個有 protocol 啊以前已經係咁做。唔該你如果呢單嘢真係咁大劑嘅話來勢洶洶嘅話應該即刻做。呢啲嘢一秒鐘都遲嘅真係。一秒鐘都遲嘅。這個就是 SARS 對我們的教訓來的。是不是你記不記得楊永強說沒有社區爆發、就是這樣的、就是他的政途就毀了已經。 那就下台了。 一秒鐘都遲了真的。即如果真的啊 是 即這些東西真的不怕一萬最怕萬一。 但是如果說回頭劉世良如果你說呢這一樣東西是這樣就毀了他的前途但是今天這班官沒有這個感覺的嘛喂問責制問什麼責制都不 care 的我記得你怎麼罵我沒所謂我直情都不出來我歸叔公你咬我入咩？ 咪蘇錦良咁咯，你諗下港台事件咁大件事咁耐啦， 到而家冇出過嚟， 到而家冇出過嚟喎。 調翻轉 DBC， 而家都話，因為公務員有好好嘅即係良好嘅僱用制度啊， 調翻轉 DBC 咧，佢就話啊嗰個咧係需要糾紛嚟嘅，幾好笑啦！依個哥哥你咧真係冇得頂啊，真係。 咪有陣時你即係睇到呢啲嘢，你真係有擔心㗎。話俾你聽，我唔理689政治上啊，李斯德上呢個人咧幾騎呢都好啦，但起碼你呢啲所謂嘅公眾利益嘅問題咧要。把關揸得緊，呢個係喂大佬呢班公務員嘅職責嚟嘅係，唔係話純粹你班問責官員啊， 同埋亦都唔係講笑、 啊。就算你班問責官員騎呢都好啦，你衛生署啊，其他嗰啲公務員咧，要真係要緊守崗位，要把好關呢啲嘢。你見到而家嗰個禽流感，雖然大家都仲話唔知道佢係咪高傳染性啊，或者人傳人嘅情況會係點啊，等等，正正疫情之際造恐慌係咩咧？就係佢嗰個不可預知性啊嘛。到你知道嗰時太遲㗎啦，啲嘢係。 冇錯冇錯。嗱，首先咧，我哋就講到話，喂，佔領中環，究竟佢哋依一班工人應唔應該移師係去到依個中環啦？咁引致咧，我哋就有一個討論咧，就係話，喂，即係有一個外督力，同埋咧就上去 愛黨之星， 愛黨之星 去帶頭追擊真普聯啊，真普選聯盟。咁咧就真普選聯盟咧就上月底咧就向呢個人大法律。委员会主席乔晓阳就下战书，就邀请乔晓阳出席今个礼拜日在政改研讨会，但是就一直没有回复。咁点知咧，琴日咧就有几个市民就声称系叫做爱国爱港组织嘅成员带领之下咧，就去公民党总部示威，恐吓如果支持政府嘅声音在研讨会出唔到，或者有人冲上台踩场，企图破坏研讨会嘅秩序。离晒谱，我话俾你听。第一，真普联系泛民里边自己搞嘅，去倾普选嘅组织。我星期日搞个研讨会，我真系关你嘟事，系咪先？你乔晓阳请你嚟，你嚟唔嚟就你自己决定。 但系你冇资格请到乔晓阳啊嘛。 但系你呢班咁样嘅爱港之星嘅奇嚟怪，要确保个研讨会里边要有佢哋嘅声音。喂大佬个主场是普选联的真普联的。我为什么要确保你这班这样的爱国爱港声音先是不是你说政府咨询会就是是不是等于你搞个生日会跟着大班就说喂不得过你要确保我一定来到的话有五分钟致辞的这样。但是你生日喎。 咪俾你唱首生日歌俾我聽。 如果大班系主要赞助冇所谓。 咁下。 咁呢个我哋一定会争取你五分钟 嘅。係呀。五个钟都得。任佢讲㗎嘛如果佢主要赞助嘅话。即係呢个就系咩呢民工冇客我就话咁㗎啦。你睇到㗎上一次 大班同阿林伯喺呢个旺角，就上次座谈会啦，讲 咪就系出嚟啊， 邓引光事件拉条 banner 嚟捣乱，摆到明 啊。唔系阿林伯咪讲啦，话佢只不过咧有个人想拨一拨佢嗰个帽，跟住佢就话，就话咩？话你话 佢 打人， 佢话我哋嘅系出席嘅系支持我哋或者出席嘅论坛嘅听众，就去喐手打人，话我哋唔去主持公道，维持啲秩序。 系啦，所以佢咪就系永远都懂得咧，就将嗰、那个将嗰个矛头啊，即系指向或者将呢啲咁嘅事咧，无端白事喺度生事，系咪啊？咁其实小事一宗，系咪？即系拨一拨你顶帽，但系你居然就可以将佢咧上纲上线去到。话咧有人打你啦，你咁样，然之后仲要咧就将个大会到最后好似早咗完场噶嘛，早咗十五分钟啊嘛。 小班咧就觉得混乱，咁啊所以就提早咗十五分钟。 啊，呢个咪就系佢哋个目的咯，咪即系等于好似而家要拆嗰啲法轮功嘅嘅嘢，点解要拆啊？喂，咁多年嚟法轮功啲嘢，佢啲街板就摆喺度嘅。 佢就整个叫做关爱青香港青年关爱香港协会， 要两败俱伤 啊！两败俱伤系啦，揽炒呢叫做。 嗱，佢点解要咁咧？其实佢真正嘅目的就系咧，你摆喺度我唔顺眼，但系我点样可以令到你都消失咧？就我自己出嚟搞破坏， 揽炒揽 搞捣乱，即系大家一齐即系喂你我整散佢咯。 咁但系 呢个 康文 署 冇料到啫嘛 吓，康文署就唔系冇料到，佢哋根本咧个事情就根本好似 有默契地进行， 系啦，夹埋嘅 咁样。 OK， 你谂下呢班人，你唔通咁耐以嚟你睇唔到咩？如果你是觉得法轮功是不应该在这里存在的，你低温就应该抛他走啦，是不是？你由得他在年复年地摆在这里，是不是？你就自己看得到呢一班人其实很有问题。 康文署早期又可能又是错估形势，连俾佢哋租场搞活动都俾佢订到噶，订到场噶嘛，真系。 唔系嗰阵时陈太， 终于后嚟就用另一招，就是阻挠你入境噶嘛吓。 嗰阵时陈太喺度嘛，嗰阵时。喂，电话旁边就邓生，听下电话先。邓生你好，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邓先生。 系啊，三个主持人早晨啊。诶，我前嗰排咧，即系有人喺网上呼吁啦，当然唔系你哋啦，你唔犯法嘅，就话咩交少十蚊，咁啱我要交税又啱啱唔够十蚊，咁点算咧？我做唔做咧？我会唔会要筹期借钱咧？ 嗱。你交咗争嗰十蚊咧，税局会追你嘅。就以嗰十蚊咧，就会有唔同嘅时间咧，又会加一个唔知嘅附加费咁样嘅。咁啊，十蚊点碌都系好有限嘅啫吓。 唔系呢个我知， 呢个系阿 Q 爷提出噶嘛 ，Q 爷啊嘛喺呢个。 我而家就系争十蚊啊！但我想睇下咧，即系市面上啊，多唔多人同我有咁嘅情况都系争十蚊，我好惨而家争十蚊。 我唔知系争大十蚊定细十蚊喎 你讲紧大十蚊定细十蚊？ 细十蚊啫， 细十蚊啫， 争咗十蚊。你知啦，有阵时你唔系即系你冇得大十蚊、细十蚊，争个先唔得就 系 唔得。 系啊， 争毫子过唔到，过唔到 开。十蚊咯，就咁，咁我都唔知点算。 系 我而家好惊，我惊俾税局追我。 系， 但系佢追你点咧？佢可以追你点啊？佢咪就追个十蚊加你？ 唔系，我睇下会唔会有人同我一齐啊嘛？即系咁样追 价，即系有人撞下胆噶嘛，系嘛？嗱，不过咧，我又必须讲咧，税局嗰时候就好好人嘅。税局咧，佢仲有信咧会提示你嘅，咁亦都有个时间俾你去做回应嘅。咁咧，有人又都话俾我听，熟悉同呢个税局纠缠啊，就话你最好唔好唔理佢，你唔理佢咧，佢继续咧就会系咧一路咁加大。如果你解釋下俾佢知，喂，我就嗰日咧唔知點解就寫漏咗個十蚊啊，乜原來有數講 嘅，有數講嘅。即係呢樣嘢真係可以分享下嘅，即係因為我都試過戴頭盔，唔記得咗 ，total 唔記得咗。OK， 好啦，唔記得咗。 我原因咪689賺咗十蚊唔買咯。 哦，佢係 得唔得㗎呢個？可唔可以抗辯理由啊？我唔滿意689，所以唔俾咯。 佢哋唔表态咯， 你可以唔接受，但系咁呢个真系我理由嚟噶嘛？ 系 咪？呢个真系我理由嚟。 咁我都可以喺网上边，即系我哋可以喺网上边问下嘅，即系代你问下就系咧，喂，究竟 有几多人？ 有几多听众？其实都系同样用紧呢个手法去就系，喂，我就交少咗十蚊咯，咁点啊？ 我唔系交少，我真系争十蚊啊！ 争十蚊， 真系，我真系争十蚊，我唔系想咁噶，我两个公民嚟噶嘛？ 系 哦，系 收到，公民嚟噶嘛？我真系，因为我唔知有冇啲网友有同样遭遇， 系啦，咁所以即系如果咧， 如果有嘅，大家 post 上嚟， 系啦， 好，多谢阿刘生， 即系睇嚟阿刘生都好想嘅，多啲人一齐咧。 邓生啊，吓，头先嗰位，而家刘生， 而家刘生， 唔好意思，系， 刘生你好， 早晨，刘生， 阿老伯你好， 你好，你好， 邝明书人啊， 系啊， 刘生你好，刘生 你好，你好。 就咁啊！嗱，我就即系点讲啊？就呢个系一个最好嘅契机，亦都系最坏嘅契机，系嘛？咁啊，即系其实罪魁祸首根本就系个外判嘅问题。 系，你讲啲官潮啊， 码头工人嘅外判只系其中之一。 点。你睇香港其他外判，你睇到好简单，举个清洁工嘅例子系嘛？ 嗯， 其他好多外判，其实个法例系咪真系有漏洞咯？你政府系咪应该要做嘢咧？系嘛？ 系。 你所以呢个漏洞你系咪要做咧？点解政府点解嗰个张建宗点解匿埋？点解？因为佢知道自己系有个佢个过失喺度噶。 系。 呢个漏洞点解你政府唔做嘢咧？ 嗯， 系咪我哋工人咁辛苦，呢啲系全世界已经揭咗个疮疤出嚟啦，系嘛？呢个疮疤系全世界睇到咧，而家系嘛？ 系。 CNN 又咪播咗啦，系嘛？ 啊 ，CNBC 都有吓，系啊，寻日阿森哥都喺个十级谢福 所以点解我希望呢个政府真系唔好废柴都废到咁啦？ 系 冇乜希望啊，真系。 呢个六八九点解真系坐喺度，净系得个斋托，系咪？ 嗯。 其实你应该一个好大嘅责任噶。你码头工人，你码头系影响我哋嘅日常生活嘅，其实真系。 唔系你记唔记得六八九咧？几个月前咧喺施政报告里边咧，仲讲到咧呢个航运业咧系香港嘅命脉嚟噶，系 讲嘛，佢真系讲嘅天下无敌啦。 所以咪要成立呢个经济发展委员会去研究点样巩固香港作为航运枢纽嘅地位咯。 你做嘢真系讲嘅意思，我同你讲啊，呢个码头根本其实我哋日常运输，所以食品所有含埋 都系。阿细良早嘢都讲啦，生果系啊，如果入嚟嘅时候， 我睇新闻都见到啦，已经讲啦，即系嗰啲比较容易烂嘅芒果啊、香蕉嗰啲生果商咧，都已经即系叫苦连天啦，就系话冇噶，迟一个钟头，原来系以钟头计。佢话我啲货迟一个钟头出，我咪卖，再要卖低啲价钱 咯。罢工咧，其实因为当头炮俾政府同埋我哋香港人，因为要醒觉啦。我哋应该做多啲嘢。点解要做多嘢？第一，我哋真系要罢买呢个李嘉诚嗰个所有集团嘅嘢。我哋做一个人民嘅醒觉罢买，就同埋呢个一个抗议行动，一个示威。影响佢个决策， 最惨有时我哋避无可避啊！吓 错事咧， 如果咧以后佢又用好多啲海外公司拥有一啲嘅附属公司营运或啲业务嘅时候咧，原来我哋帮衬都唔知道噶吓，真系会。 呢个外判系咪真系有问题？你自己要检讨，你自己公司嚟咁，呢个系集团性公司，你系咪真系左手交右手？呢个最大嘅错误啊！ 唔系，同埋刘生你都讲到啦，其实你咁大嘅跨国企业咧。你嗰个公司形象呢，你唔可以当自己一个士多老板㗎。 冇错啦。所以点解我话呢 ,Apple 呢个例子系最好 㗎。唔系啦，富士康嘅情况已经好清楚啦，其实系。 Apple 呢个例子点解要影响。 不过呢阿福大巴好明就唔多听心机嘅。如果唔系呢佢就系吓。佢要諗下，下一個會唔會係 可能聽佢自己嘅電台咧？ 佢都少聽， 都少聽。 所以點解我哋要罷買佢啲嘢先？我哋由百佳實神起罷買佢啲嘢，知道佢自己要痛啦，吉到肉啦嘛，要痛啦嘛。佢想賺錢嘛，我哋唔俾佢賺得唔得？我哋買佢嘢得唔得？我哋換咗全世界嘅人啊，要醒覺。 今朝我同阿卡文都講啦，不如我哋幫襯華潤啦。 唔使，我哋好多其他 選擇。阿劉生一定唔會幫襯華潤。 所以點解我話咧？呢個網台嘅威力就係呢個。 維康嗰度啫， 網台全世界聽到嘅。我哋而家我哋講緊嘅嘢，即係全世界華人都聽到嘅。 係。 所以我哋嘅呼籲全世界華人做一個動作啫，就罷買佢先，罷買，俾個壓力俾嗰個集團性嘅人，佢自己決策人知道我哋而家憤亂緊，憤怒啊！ 唔係有民憤嘅，你咁樣搞落去真係。 你憤怒點解意思？即係你個係一個不人道嘅工作環境。 你見到個捐款數字急升影 響，你嗰個鐵籠運人幾多個鐘頭喺度？你係咪不人道？呢個血汗係正血汗嚟㗎， 冇錯冇錯， 血汗碼頭邊都係咪先？ 係啊，冇錯。 我哋一定要出嚟為憤怒。我點解阿大班呢個呼籲係啱嘅？我哋先出嚟先，我哋人民呢叫起嚟，罷買先。我哋第一點，我哋可以做到啊嘛。我哋罷買可以做到噶嘛。其他嘢唔好講，唔好話遊行示威嗰啲唔需要啊。我只係罷我唔買。 不過劉生，我要代表大班去澄清，佢冇呼籲到大家咧去杯葛 啊， 唔去買呢個嚇，唔去買係參加購買某個連鎖店或者某個超級市去，唔好扣佢帽子。 呢個係壓力㗎嘛，呢個我哋市民 係 好嘅嘢嚟㗎嘛，我哋罷我有權啊嘛，我哋人民嘅權力嚟㗎，呢個係咪先啊？ 好啦，多謝你嘅電話，劉先生。OK， 跟住咧就有李生，佢就話咧啱啱去完呢個碼頭。李生早晨啊， 李生。 早晨啊， 系点啊？码头嗰边， 哦，码头嗰度，今日可能就公众假期咧，就少咗人，我见到咧，好少人嘅，即系希望大家即系去支持啲工人， 系，同埋因为一直就喺度落 有部分工人佢哋系翻屋企休息，然后再去接力咁去做嘅，系啊， 接力嘅，咁啊，多数梗系接力啦，同埋即系应该都系要即系当系即系。 佔領中環嘛，遲啲我哋搞咁啊，首先就去咗碼頭嗰度圍住佢 HIT 外圍先啦，一係就啊，同埋長江集團中心都應該要圍住佢啦，係嘛？係嘛？或者整個 rehearsal 先啦，係嘛？ 但你贊唔贊成將嗰、那個集會嘅地點搬去呢個政府總部咧？ 政府總部咁大，好難圍嘅喎、啊。咁不如將個點擺落去呢個長江中心嗰度，因為政府總部大啊嘛，係咪先？要嘅人多，但係就即係人多，但係做嘅效果又細咗。 因為碼頭始終就啲市民去碼頭聲援或者參與集會咧。就 比较困难啦、啊， 交通上比较困难。 系啊，同埋因为嗰度咧，佢嗰、那个吓、 啊、要行过去， 系咯、啊，就要行过去咯。 荔枝地铁站行落去，或者美孚行过去都，其实美孚行过去都系十零。 唔系嗱，即系唔系净系呢样嘢，最大嘅问题咧，就因为佢嗰度咧，其实有好多嗰啲货柜车咧喺度即系穿梭，咁变咗咧，你一个始终佢哋都喺一个马路边嗰度咧。就相比喺呢个政府总部咧，嗰度实在咧系比较即系、就是，就算你话安全啊，或者系嗰个聚集咧，系政府总部嗰度系容易啲嘅。即系呢个系我哋一个提议咯。 系几位主持人唔好怪我，即系咧，你话明抗争嘅，真系唔可以咁舒服噶嘛。 嗯， 同意，我同意。 系要辛苦少少啊。 我同意，但 系唔好望此项啊，即系。其实因为咁样，即系香港应该都要有最高工时噶嘛。你咁样困住人哋喺上边16个钟、24个钟咁样啊，我哋又唔好谂住唔关我哋事。 冇错冇错，同意啊！呢、這个我 李生呢个态度，其实好多人都有咁嘅感受嘅， 系 嘛？ 冇错， 系咯。 有啲人咧唔支持呢班系工潮嘅系工人，你就话，佢哋系坐喺上边。暗中嘅啫嘛， 梁博嗰啲说话， 喂，冇嘅，你都睇下， 佢会俾你暗咩？ 唔系你都睇下咧，你即系嗰啲工人自己嘅自述咧，佢都系话咧，你知唔知啊？只系要慢少少，即系以为咧，即系坐一坐 啊，警钟啊， 唔系唔单止系咁啊，直情系嗌机啊，即系佢哋拍。做嗰个工作咧，即系嗰个手脚慢少少啊，居然喺入边就嗌机就系话，喂，冇嘢做，拍齐下嗰啲箱啊，唔好咁样坐喺度啊嘛，即系成个态度咧就系真系士多老板嗰种咁样嘅，即系尖酸刻薄，就即系你只要咧慢半分手脚，佢都即刻嗌机就系话，喂，嗱嗱声啊，即系唔好喺度阻住啊，你阻住后边啊，你咁样，喂，其实真系好， 我即刻谂起查理嗰套电影真系啊， 系啊，其实嗱呢个咧，即系我有个啱都写咗。都是讲呢完全就是那个那个工厂你记不记得那个查理卓别林是不是 在摩登时代。 摩登时代。 老的工人。 即那个人呢就每一日都是做一些很黑板重复的工作。做什么呢就不断就拿个士巴拿就去领OK。他最后呢就回到家呢因为他每日由朝到晚做同一个动作。翻到屋企，佢见到有人着咗条牛仔裤，后边喺个 pump 喺个 pat pat 嗰度咧，有两粒嗰啲咁样嘅，即系嗰啲钮啊，嗰啲铁钮咧，佢都拎起个士巴拿去同佢伤。咁其实咧就反映紧一个即系好悲哀嘅情况，唔系讲即系当然我哋用一个吓黑色幽默咁样嘅笑话去讲，但系实质嘅情况系咩咧？系讲紧嗰个人处喺一个根本已经系被逼去到疯癫状态， 系 完全冇咗你自己啊，即系冇晒你自己个人嗰个精神，你冇晒你自己可以独立思考嗰样。不断你就重复做一样嘅嘢。 嗯，好，我哋继续咧接听大家电话，电话18311300，先听新闻啦，我哋吓。 D 一百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仁表示，罢工的货柜码头工人中午不会和外判商开会。他解释，劳工处要工会代表以雇员身份开会，这做是不能够接受，因为以雇员身份开会就不会受到雇佣条例中工会免受歧视的保障。李卓仁出席本台节目时批评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做戏。

光鲜。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大声台重新出发， 重新出发。星期六上午八点到十点，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 龙凤大茶楼。 下午一点到四点， 周末饮冰室。 下午四点到黄昏六点， 恩典时刻。 黄昏六点到晚上九点， 音乐真情人陈永业。 晚上九点到凌晨十二点， 怒汉推歌，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还声于文。 哇！今晚翻现啲意大利酒又高级又好饮啊，真系！ 哎呀，老公，咁就真系要一齐饮多两杯啦！ 你又饮？喂，老婆，你平时唔饮酒噶？ 今晚咁多选择，有你中意嘅多款红酒，有适合女士嘅 Moscato、Prosecco、Boot 同埋 Rosé， 呢一个婚宴啊，真系值回票价！ 哇！酒名都识咁多，你边度学翻嚟噶？咁犀利嘅？ 听实今个星期五十二点半嘅开心快活人二酒会有环节，有专家教大家拣选优质又实惠、招呼宾客仲相当大体嘅意大利葡萄酒，要举办任何喜庆场合、晚宴、婚礼都可以变成 easy job 啦！ 哇，听你讲完，我心喐喐，算教会结婚十周年嘅晚宴，你咪好悶啫！ 真系，咁啊真系要饮多两杯庆祝下啦 ！Cheers！ 任何嘅啲檢測都有佢一個嘅局限，咁當然有做就好過冇做啦。如果佢能夠做到九成或者九成以上，嗰個效果其實都相當唔錯嘅。 根据我们目前的流行病学的调查和病源的追溯，没有能够发现它有进一步的这个更多的线索表明它来源于猪或者来源于其他的动物。 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邝永轩、林毓华，嘉宾刘西良。 早晨，早晨，九点三十八分，我哋嘅听众醒咗噶啦，真系啊！不过 英国都有电话啦， 系 英国唔使醒啦，系嘛？ 英国而家系下昼嚟噶系嘛？英国系咪下昼啊？ 下昼嚟噶， 早晨啊，陈 生，陈 生你好啊， 陈生。陈生你好， 深夜两点几啊？ 深夜 两 点几啊？而家原来可以深夜两点几啊？ 仲未瞓啊？ 唔系未瞓啊，而系个 关心香港 个心情咧，日日追踪住柜台嘅啲所有节目。 系 啊，我首先咧都要同三位主持打个招呼先。你好， 你好、啊， 你好，系。 香港呢件事情呢真係感激 D100， 真係感激鄭大班同埋各位嘅精英。 你講個全球嘅流感警示係咪？ 唔止流感啦，香港嘅市場走勢，所有社會尤其是呢個工人問題，唔係你哋 D100 一路大聲疾呼，全世界嘅華人邊度睇到香港而家仲有咁可憐嘅工友先得㗎。我即係唔同嘅節目我都有打唔同嘅電話去感激你哋嘅行為。 多謝曬。 我亦有呼籲好多海外嘅人啊，包括我自己都有捐錢。即係而家我哋啲綿力呢係俾全世界華僑知道香港呢個社會呢、這個年代仲有啲咁嘅官，仲有啲咁嘅世情。真是接受不到。 但陈生你不要当住、即是你们那个是绵力，你要明白呢其实集腋成裘、okay? 不是说喂 你只是可能出了一点点，你觉得呢我不是出得多得好少，因为只要人人都是这样想就很好的了，你明白吗？ 我们这些这小小绵力呢不是由你们 D100 这样的带动呼吁，全世界华人怎知道现在这个年代香港仲有啲咁嘅令人咁发指嘅压抑嘅工作行为，仲衰过落后嗰啲国家，系咪先？ 我相信连中国大陆嘅码头啊， 大都会同埋呢个香港， 系 你 听嗰啲，你净系听下琴日阿黄师傅嘅节目，有个婆真系，佢啲反映好多香港不公嘅情况，有啲啊正话嗰位观众真系愤怒啊！我都系噶，我好多时打去咧，我又学唔到你哋。真系咁好嘢，个个唔讲粗口，我夹硬吞口水， 都真系想讲啊！其实有阵时系啊，有阵时都真系想讲。 我同大班对过一次话噶啦，仲俾佢闹鬼我，所以 唔紧要，大班唔喺度而家。 阿林伯，我想呢句说话同你讲嘅。 好啊，好啊。 我成日听你节目，我最欣赏你个人一次嘅。真情流露就是在上次在街那次为港台那个你即是你 現場 在旺角那次 不是那个阿肥阿伯离晒谱嘛，那我就说不要喊口号讲道理嘛，就是 所以林伯你真的有时成日被大班压住你，喂你挥放自如，其实你真的我不是贬大班，你如果挥放自如呢，即是你知啦，大班佢又要威㗎嘛。 不过佢冇大国威㗎嘛。 你嘅敦厚呢，当你一表达到你个人真情流露嗰时候，真係精湛，真係一流。 多謝。 哇，唔係真係㗎，林伯你答应过㗎，你将所有主持呢整咗嗰啲相又有签名当係纪念册嘅，你记唔记得？ 记得。係。 不过我呢次打电话入嚟呢，我即係香港呢个工友嘅问题好全世界都睇到㗎啦。我都系重复一句，因为好多人打俾你，我唔想再占你哋太多嘅时间。我只系希望多呼吁全世界嘅华人，我哋应该为香港真正为群众发声嘅电台努力嘅support。即是我觉得呢，你哋嘅行为係真係好值得尊敬。琴日有个观众即係讲BBC 嗰啲咁嘅钱啊，咩叫大班嗰啲嘢，大班一路有佢讲，一路解释俾佢听。钱老实讲，大班根本攞住自己个人嘅钱唔做，都係呕。即是慢慢探到不清不楚得啦，为什么要抌回下去做 D100 呢？我真是认同这个精神，真的都不知道怎样讲，他好像如果肯做我收我做契仔，我都叫他做契爷。 你几多岁先你 我觉得你们这种行为真的令人钦敬，每一个主持都是精神奕奕，你尤其是你们的影嗰张相，你睇你今日大班喺个网台呢张相，几斯文啊，四平八稳，几靓仔啊！ 你有冇见到我哋开始节目嘅时候，佢嗌口号嗰啲咧？可以，佢有时候都可以好投入噶，系啊，好嗌破喉咙噶，系 嗰度火嚟嗰阵时系嘛？要靠阿陈正生 咧， 帮佢出一出啊！ 你而家睇下香港嘅传媒，你睇下香港嘅传媒， 系 除咗一周刊同埋 D 一百之外。有几多个媒体好似你哋咁愿意接受全世界咁公开同埋咁长时间咁嘅斗争，为工友宣扬嘅？你睇下，唉，真係香港呢、這个嗰啲咁嘅狗官，佢哋个个而家係行緊呀，提心吊胆㗎啦，佢哋估唔到你呢个 D100 嗰啲言辞咁精湛咁公开性咁短时间有咁样嘅收效，有咁样嘅宣传力。点都好啦， 多谢晒英国嘅陈生，电话旁边 咁夜都仲留喺度听 两点钟，电话旁边就 系 张生 早晨， 系张生早晨， 系听唔听到啊？ 听到， 系 张女士， 系张生嚟噶， 对唔住，系 张 生你好，系 冇，我想讲嘅嘢咧，都我惊间会啲人话矮化咗香港啊， 唔会，我哋各种意见都接受嘅。 是，首先我好同意剛才那英国那个听众啦讲嘢所有都好同意，就是你哋做得好好。咁首先我就想讲呢，而家呢个码头工人嘅风波度呢，我觉得如果解决方法得两个方法，得一个方法应该话就是呢点讲，即係同戴耀廷讲声囉，就是如果我哋想，即係如果想呢单嘢快啲解决到嘅话呢，就仲快去即係 將個佔領中環提早去搞。因為我覺得香港嗰個制度呢，其實只不過是北京控制嘅啫。你只要嘈到北京政府嗰度呢，咁北京政府呢就會叫阿李山呢就快做嘢㗎啦。但係如果我哋調返轉呢，想我哋政制更加快去改變嘅話呢，就應該呢唔好去支持呢、這個碼頭公屋。咁激到啲人呢快去，即係唔好話一萬人啦，十萬人上街都得啦。咁呢，咁我諗呢到時亦都調返轉，因為個政制改變咗呢，咁呢啲咁不公平嘅制度呢亦都能夠可以改變到囉。我真 係 唔好意思，我哋可以 讲 咁多 囉。好，多謝你張生。 我諗我又有第二個意見㗎，因為張生就話呢，大家唔好去，即係其實係調返轉嚟，唔好支持嗰班工人。 等佢啲火再燒啲，再燒得狠啲。 即係我相信其實張生可能係講反話嘅。因為如果佢唔係咁講呢，就唔會等，即係佢唔係想話等佢燒到紅好聲啦，係咪？即係如果你話大家今日千祈唔好話將依而家呢一個咁樣嘅那個咁嘅氣氛咧，即係凋淡落嚟，就唔理佢啦。咁係唔得噶，即係我哋要真係要去出有能力出錢嘅，你係出錢；有能力出物資嘅，出物資。乜嘢都冇嘅，佢最得閒到去同佢哋打聲招呼，都係一個打氣。 打氣 係， 同埋短期內咧，我估咧唔會喺今日、聽日咧會解決到嘅。因為你好簡單嘅，而家張建宗咁嘅取態咧，擺明佢就唔會俾職工盟埋台傾。咁如果係咁嘅話咧，係會僵持一段時間。咁另外佢會搞分化， 咁樣係唔會令到我哋香港市民會覺得就話咁樣你就係壞事啦。 佢會搞分化。佢就会同劳联或者其他工会咧，就逼资方咧俾一个中间方案出嚟，两成唔得一成咧咁样。咁然后咧就做咗呢个deal之后咧，就会反过嚟咧压李卓人呢边，就话嗱，如果你唔要就乜都冇，如果你要嘅话仲有 10%， 咁可能就再加埋其他嗰啲咩公事啊等等嗰啲。 同埋佢哋即系你都不妨咧，就系又会用啲咩爱乜力咧嚟到搞分化啦，系咪？或者去搞捣乱啦，系咪？又话抹黑啦，又或者咧呢一班人咧，喂，就系因为想乘机系偷懒唔翻工啫嘛，系咪？而家咧就等你呢班咁样嘅市民咪俾钱去咪得咯，即系可以咁样系咪？日日都仲有粮出，咁我咪踎喺嗰度咪唔使喐啦咁。即系呢样嘢 而家嗰啲所谓系生活费系象征式嘅啫。 当然啦，但系你即系我意思系话，你不得不防，你居然而家吓呢个占中呢件事都未出现，佢哋都能够踩上去人哋写字楼度咁样喺度捣乱。 哦，佢肯定星期日，今个星期日啊，我希望咧主办单位好郑宇石好谂清楚。如果呢个场系我搞嘅，我绝对唔会俾你入嚟。 系， 呢个系我哋民主派开嘅一个政制研讨会。 你可以喺外派卧底入嚟噶嘛？ 冇错啦，即系阿周就谂埋咁讲，你不得不防咧就系咧。 嗱，佢一定会， 佢唔会喺门口度话俾你听，喂，我就 系 爱嘟辣嚟咁样噶嘛。 如果你到时 入到嚟， 到时起哄， 适当时候就除件面纱， 一定会， 真系。 咁你到时起哄嘅话，咪请佢出去咯。真系噶，好简单。我相信咧，即系有阵时民主派啲人有头根气嘅。你明唔明啊？觉得啊，我哋应该包容，应该多元声音。我睬你都傻，呢个场系我嘅， 我系主场啊， 系嘛？ 我主场， 我系主场，呢个场系我嘅。你入嚟踩我个场，唔系。如果你话你唔系捣乱嘅，冇所谓，系嘛？但系如果你个目的好似上次港台即系喺旺角个 D100 事件咁样。你的目的是入嚟捣乱，去阻止个会议进行的话，就拖你出去的了。 好，我们美国又有电话来，听听何先生电话。何先生，美国西岸，何先 生。嘿，早晨， 早晨， 何先 生，你们几点啊？西岸而家？ 西岸6:09。 在边度啊？你在边度啊？西岸边度？ 我喺上路西，直属噶啦。 点啊？你 有咩意见？ 讲罢工定系？ 好开心打咗嚟 啊！ 都想讲下占领中环嘅，同头先阿细良兄嗰个 idea 好似，就系即系大家头筋气太重，我谂好多人都喺度等紧，要有啲 action， 有啲行动咯。譬如我啱啱过咗 weekend， 同个朋友都系倾开呢单嘢，佢就好唔明点解要搞咁多部曲，点解又要公投，又要成咁样？ 呢个系理性嘅一个进程咯，吓。 嗱，我明白嘅， 需要讨论嘅。 我明白啊，戴耀廷嘅谂法嘅，佢个谂法咧就知道咧，因为呢个系一个即系比较激烈嘅对抗方式。咁如果你个过程里边咧，想吸纳多啲人参与咧，包括你知香港嘅中产咧，其实都系比较保守嘅。佢七一游行可以，但你话去到要公民抗命咧，我相信系大家都有啲担心，就系话啲市民会唔会咧？ 所以戴耀廷就想了很多步驟出來，就是顯示參與的人是理性的，我們有一個商討日，然後會談方案，然後經過投票，甚至經過何俊仁、涂謹申的請辭再補選，變相公投，再經過中庭耀的電子投票等等。 最後都是想有一個真是一人一票的真正的普選，就不需要去到真的去佔領中環，我覺得他整個鋪排是這樣，我不知道細路你同不同意，或者同埋他顯示到，他在過程裏面，他不是所謂all or nothing，用群眾運動來去搞定共產黨，即是不是說有就有，有就沒有，他不是這樣，他在過程裡面，其實大家領導香港人 去習慣去談一些很複雜的政治問題，就算我當你不談，你第一步你都會問一問自己，很簡單，是一個反思的動作，你只要問自己，究竟我在這個事情上，我會一個什麼位置，我是走出來還是我不走出來，我很相信其實他整個動作第一件事，他就是想大家 你真的自己問一問自己，你可以是不去的，你願不願意，你即時的腦裡面都會想一想，為什麼不願意呢？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這個工作已經達到了，你不用一定走出來的，大家已經有第一，他的第一步已經是做了，好像昨天黃之鋒他有一篇文章在明報，他就說他不讓學生參與，他說為什麼，我不明白為什麼你一定要成年人，為什麼我學生又不可以參與呢？我相信 其實戴耀廷不是真的一個動機，因為如果他不堆定沙包講好了所有這些事情，有機會反發，可能引致的後果是這樣。現在外國報章經已罵老師，拿這些佔領中環來做一個洗腦，沒錯，尤其是現在今天的社會經常都是一開口就是教壞細路，這句話其實都挺可怕。 教壞細路，你自己有一個判斷的嘛，做人係咪？唔係人哋叫你去咩，你真係衝出嚟㗎啦，係咪？好啦，咁我啱啱想講就係，好啊，你講。俾你講，係啊，阿黃之鋒嗰篇文章我都有睇過，我睇完之後覺得好慚愧啦，我70後絕對覺得係呢個小白唔好話人哋小白，呢位青年人真係可造之材。不過另外一樣嘢我值得講就係，余若薇喺 Facebook post咗佢嘅文章出嚟，跟住若薇就話：大家唔好咁多批評，諗下多啲有建設性嘅辦法。咁我都留咗一段，我嘅建議，尤其是因為係阿余若薇講出嚟，我建議就係唔該余若薇，你積極參選、積極投避你嘅內閣，因為嗰個論述頭先你啱啱講嗰樣嘢好重要，但係我諗明嘅、諗過嘅，即真係有時間去諗嘅，都嗰個佢哋都應該諗得好清楚。但係要有一個說服大眾嘅理由，好多時個問題就係 你有普選，我選得誰？我有了普選之後，發覺原來我都是有人是選不下的。現在我覺得有一個好的例子，被人就經常說余若薇入不了閘，好不公平。我贊成。但是如果余若薇本身不是很想選，這個理由就不夠convincing。而且余若薇真的想選，而他真的入不了閘，那大家就真的會有那個不甘心。你剛才說那個 所謂影子內閣的建議，實際上我自己都跟鍾庭耀提過的，戴耀廷，我跟戴耀廷提過的，他都掰的。我說你要讓香港人看到你現在不只是篩選余若薇一個人，你是篩選有民意基礎和有能之士，這個你才能挑動到最大的市民去反抗共產黨的壓制。 因為如果你現在譬如很簡單，我的影子內閣裏面，我有一些前公務員，不一定只是民主派，我覺得有商界的人，有專業人士，有傳媒的人，然後說我現在參選，如果我當選的話，我委任的就是這些影子內閣的成員，做問責官員，做律政司，你想想，如果到時要卡他們，要篩他們出來， 即是他不只是針對余若薇一個人，你的力量就最大了，沒錯，即是不要將那個，其實我們要拉闊，認真的，而且看到，將整件事是要拉闊，而不要只是集中在一個人身上。而且看到，不是說我跟你玩東西那麼簡單，而是香港如果真的要有一個所謂良政善治的話，是需要一些有民意基礎、有信念、有能力的人去從政的嘛， 去代表、去管理香港。如果是這樣的話，你正正就更加需要，我覺得在佔領中環去談個普選方案的同時，民主派也好，或者香港社會也好， 是要形成一個所謂影子內閣，兩樣東西我覺得是一個銀的兩面，因為如果這樣的話，我覺得是會更加大的影響力，亦都爭取到更加大的社會支持。好，多謝你。 和諧，甚至大家快樂。為什麼現在出現的問題就是利益的衝突開始了，大家要承認一件事，大家一定要承認，現在香港是不是約定俗成，由港英的殖民地到現在特區十幾年的回歸，香港人對利益是放不下的，無論超人，香港超人的利益賺到盡，一個壟斷生意要吃到陷晒為止。 工人是他是收你錢財，但是說真的一句你都要給多少，付他更多，付出半斤拿回百兩，好公道而已，你屈著條命，還有你眼中不可以只有賺錢，要命，現在發生什麼事呢？甚至乎人們就會抱錢來減，利益問題，其實我們政府現在根本就是廢了，不是說我得罪港句，為什麼你看世界其他地方，地方政府，工人的權益會令到那個內亂，甚至乎令到社會分亂，香港工人我們不是說 比到他吃到他，即是好像食棉花糖，等他可以說真不想做事而得到利益，但我們應該繼續一樣東西，是公平一點，甚至乎李卓人一出來肯什麼，人們說他不適合，他有個私心，其實我們香港人現在本身是不是自己有問題呢？大家要知道一樣東西，這班工人他是忍了那麼久，而他真是有個理由而出聲，有其他行業是沒錯，為了賺食，為了要養家，什麼苦都要受的，但問題上是受苦都有個限度，我發覺現在香港有些人，站在一邊看不打之，還要踩多兩個，是看你受這些苦的，鬼叫你沒有能力，沒有本事，沒有讀過專上的學歷，但現在這個世界不是這樣的，一個和諧社會，如果你想香港好，大家應該出來講一下大家的意見，我和你講，我在世界一個出名的企業打過工，他曾經有一個問題出現過， 就是出現了一些令到危害社會的，那些是推了下個打字員的打錯行業的處理，最後那個集團是負責了，是賠償了，甚至乎承認了這個責任。你和王你做什麼呢？你現在到現在你還用這些鬼計，其實大家我們看清楚什麼叫真是鬼計，我們尊重一個超人，是尊重他的能力，尊重他對這個社會的責任，不是尊重他用這種 出古惑， 他拿人家的命。 我聽到昨天黃師傅有人打電話上去，是即中限反，這些我是判定，因為房屋署本身，我們香港真的有些問題的，公共的利益政策，是令到香港人根本是棉花糖，但是我們香港人沒有屋住，不安居樂業，也是很受苦，為什麼香港今天有這麼多事發生呢？政府不乖啦，變一下啦，如果你還是這樣，那我就佔領中環。劉先生，如果超人現在說你不如給一條橋我啦，你要給什麼橋去解決這個工潮呢？ 即是完全滿足了工人爭取的爭取搞定了，是吧？你不是說他們不是說，就遣散他，做不好的，或者這麼難捱的，甚至會吃得落就吃，根本上大家做老闆的，沒有數計，你不要告訴我你做老闆，做老闆不是這樣做的嘛，如果你會。好，多謝你啊，劉先生。劉先生，我想問一下，這位是叫機關佬？是啊，熟客來的，應該不是這個，不是機關佬，機關佬現在他已經學會了，知道要跟我們對話。 如果不是機關樓2.0，機關樓2號，今天假期我們有很多用，我們帶著一個笑的語調來討論一些很值得我們關心的問題，但其實不是真的很開心的新聞，大家都知道，你看到那班工人在這樣的天氣之下仍然在外面，還要在日曬雨淋，怎會是開心呢？ 今天我告訴你，時間這個所謂window處理這個問題只有兩天，真的，今天清明之後跟著那天，下個星期就正常運作的話，如果政府張建宗在這幾天不再搞定的話，香港搞定。